话，虽然疫情引发困难，值得同中国延长协议，又话协议只是涵盖主教任命，不涉及同中国政府建立政治或者外交关系。蓬佩奥早前在社交网站和宗教刊物撰文，说如果教廷延长协议，可能会危及梵蒂冈的道德权威。蓬佩奥将会在今天稍后抵达梵蒂冈访问，预计将会出席宗教自由会议。传媒报道，教宗方济各以美国总统大选临近为由，不会与蓬佩奥会面。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14点，升238点，总成交金额2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75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2.6升7.2，平安好医生100.1跌7.2，腾讯控股511蚊升5.5，美团点评239蚊升4.4，中国恒大18.6升2.16，友邦保险77.05升9毫，比亚迪股份115.8升7.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969，瑞士法郎8.427，澳元5.531，加元5.79，新西兰元5.121，欧元9.1017。每百日元对港元7.3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2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92点，跌46点。港金现价报17520蚊，跌系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72美元，卖出18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天主教坟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天主教坟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第五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带咧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新山道，现在启德隧道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在擎天半岛，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仍然挤塞，由于湾仔北有封路影响，现在龙尾排到去万怡酒店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现在近着窝打老道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彩怡花园和观塘绕道近着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龙尾在翠屏南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着宝达村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西贡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着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明德村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 明白 啊，我明白啊，明白啊，明白啊。 你一有个拍档，佢日日夜夜喺度咧，话佢排练啦，辛苦演出啦， 四个钟啊， 仲以为咩嗱？呢个第一唔紧要啦，第二咧就话，哎呀，我又要帮咧甲买飞啦，乙买飞啦， 你开名都得。 阿炳咧都话咧要嚟睇我做戏啦，咁样。 系 跟住我同你咧， 跟住咧我哋其实好早已经话啦，喂，我哋预我哋两个啦，咁样。 佢嗰阵时点答你啊？ 系啊，诶，唔好啦，唔使啦，你哋，哎呀。 佢唔系咁样噶，佢要加两分诚意同埋呢一个好似诶为你着想，唔好啦，唔好啦，哎呀，我唔想你哋嚟睇啊！ 你同我个唔见得人睇咩？ 系啦，唔系，同埋佢仲要，佢仲要讲到咧，就话咧呢场戏咧，因为啲飞好紧张， 系 佢都唔敢公开话俾人听有得买，咁所以我 同埋唔敢，即 系 好似刘华演唱会一样啊！一开 冇错啦， 讲咧一开诶一开手已经冇晒啦， 咁所以嗰阵时 就刘华攞一张飞都冇嗰只一样啦。 咁你同我嗰阵时得到个信息就系话，咦？如果我哋唔去叫佢帮我哋买飞咧，系功德嚟嘅，就代表我哋帮咗佢咁样。谁不知？ 嗱，仲有一样就系觉得咧，啲飞好罕贵。 系啦，冇错， 即系好罕有同埋 珍贵啦。佢未必有啦，已经，所以就叫我哋千祈唔好咧谂住话唔好啦，你哋唔好再去抢人哋嗰啲啦。 我觉得系咧，我买张飞好似觉得我浪费咗。 唔系，开头我哋以为抢夺咗人哋嘅机会嘅。 你继续讲啦，我唔会讲。 系啦，直到头先我先 feel 到，咦，唔系喎， 好似唔对路， 好似唔对路。 系啦， 原来我哋啊。 我哋 被嫌弃嗰两个嚟噶， 啱啊！嗰个 Bad Feeling 啊，真系 哇，真系啊！嗰啲即系我相信佢几乎系想话咧，你唔识欣赏啦，唔好嚟嘥时间啦，你唔好嚟嘥钱啦，你睇到 你 真系佢嗱，你系抵噶，你系周围问气噶，可能佢就会觉得你唔好啦，大佬我喺上面喺度做紧戏，你喺隔篱喺度问唔得， 几分钟咧喺度嗌台。喂，头先你讲咩？我要走。 唔系咯，但我无辜噶嘛，我天能都睇咗，我都话我唔明就唔明噶啦，已经我唔会问噶嘛。 何家有双重待遇，即系我同你一样咁嘅待遇。 真系阴公真系， 嗰件事系咁嘅， 我哋唔好俾佢回应啦。 咁衰即系去过添啊？唔系啊，因为 好似今日美国总统选举咁样咧。No, you can't have two minutes。 当你知道咧，原来嗰个同事咧都有诶，即系去支持嘅话咧， 即系呢个又有份， 嗰 个 有 份， 真系有啲哎呀，点解？咁我哋冇份，我哋玩翻摊俾人翻咗出去咁样。 检讨下啦，真系。 系啊， 系 因为咧， 我如果我去咧，我衰咧，系可能会浪费咗嘅。 唔系， 但因为真就你都有做下，同埋你有睇过啊，即系过往嗰啲系咪？咁啊，但系问题系我又真系比较咩嘅，我真系纯粹支持个拍档。 唔系啊，其实咧，我因为 想讲你俾我讲啦， 但系我 扮 个主持，郑东 文， 都唔想俾我讲，我系咪好窒啊？因为今次啲飞比较贵。我知道我两个拍档咧，譬如阿田， 我哋穷啊，佢睇我哋唔起啊， 佢再平时唔会， 佢仲要俾多呢一句我哋啊，重拳出击啊！ 佢之前有讲话啲飞贵， 系啊，我冇谂过，原来我喺我哋喺佢心目中咧， 你记唔记得你讲咩啊？我唔系话请你，唔系叫佢请啊，叫佢买俾钱买噶嘛，我记得你讲过。 当佢话贵嘅时候，我又唔好意思讲咧，我听到佢讲个票价，哇，又唔系好贵啊，但我咁样讲又好似显示我哋带翻佢转头啦，咁样。 我觉得因为。 你唔使讲噶啦，系最犀利啦！你平时嗰个拗优惠嘅形象深入民心啊，嚟晒谱啊，真系 人就衰嘅。想问佢买飞嘅时候咧，跟住咧佢话：哎呀，冇晒啦，真系冇嘛，冇咁样啦， 冇啦，冇啦。 啊，而家要加场， 冇啦。 跟住咧有时间嘅时候咧，我就话：哎呀，嗰两日我又未必得闲。 嗱，你系咪衰啊？你又撩到人哋兴合合咧，跟住人哋问你：咁你系咪嚟啫？我冇咗场啊 ，time schedule 先 合合先， 或者你表达咗个意欲出嚟之后， 系咪我真系可以表达我嘅意欲？我咁表 冇啊，冇谂住俾你讲啊， 咁样啊， 真系冇俾你讲，我哋去讲。 其实我好感激嘅，佢哋两个即系呢个 show， 因为知我排得辛苦，好早就话我要嚟睇，我要嚟睇。 唔系啊，你搞错咗 啦，你行开 啦， 我 哋唔系因为惊你辛苦啊，你唔讲得嘅，你讲咗人哋话你宣传噶， 系啊， 你继续喺隔篱插科打诨得噶啦， 系啊， 系啊，你继续俾我哋咧呃你得噶啦， 啱啊， 我话咧，我绝对唔系 几好，喂，你讲三个钟啊，我咪有人工赚，但系唔使讲嘢。 我绝对唔系因为辛苦你啊，痛苦你，所以我哋想嚟睇啊！我哋想你个 show 完咗之后咧，我哋有机会可以嚼你啊！ 啊，系啊！ 个个都可以俾评语嘅时候，我哋两个就死 啦，死啦！ 唔 系咯， 净系可以讲啲话，你做得好好啊咁样，但系 仲要听下其他人睇完之后话俾听点样噶？ 系 啦，我哋又冇新，我 冇得肯嚼佢啊！真系，所以咧就系咁样咯，我哋明。 我哋嘅目的系咁噶咋？ 咁而家你哋讲咗都成两个几字啦，有冇觉得咧抒发到你哋嘅冤屈气出嚟啊？ 有啊有啊有 啊有 啊！ 系 啊，我哋要话俾听众听咧，我哋好唔夹噶，我哋呢个组合系我哋被歧视。 都系嗰句啦，唔做噶啦咁样。 系啊，你唔好回应啦， 啱啱漏咗啦。 你唔好回应啊，都话。 睇你留啊， 你唔好回应啦，够噶啦，够噶啦。我哋头先其实我哋模拟一次今朝早嘅美国辩论啫， 啱 啊，讲完噶啦， 真系嘛？ 系啦，我哋开 show 啦，而家 我开唔到声， 唔使讲啦，唔使讲啦，唔使讲啦，你系主持啊，你系主持啊。 小心计算，每日黑也迎合着拍子。谁说我有分别？行入大舞池，内伤受损，都只可日日去遮掩。由以前欠缺经验，然后学到怎蜕变，可你知不知 ？How do I believe？ 我每晚与我。渐渐失恋了，我的感觉随年月终止，谁会自愿一分一秒都表演，到晒藉口但愿别看意，谁与谁会有分别，谁亦融入大舞池，在音乐声之中一天不过一天，由以前欠缺经验，然后学到怎蜕变。 啱啱聽過有馮允謙嘅世界劇團啦，嗱咁啊，頭先我哋都話咧，即係就係中秋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基本上你要送月餅咧，就已經送曬噶啦，即係如果要以送禮嗰個角度嚇，因為譬如我哋咧 今日已經係中秋啦嘛， 係啊，我哋各自都會喺譬如可能早咧差唔多兩個禮拜前咧，咁如果有一啲合作單位，可能佢哋話互相答謝咧，其實嗰陣時已經送咗噶啦。 其實今年少咗好多啊， 係咪啊？ 係啊，譬如我平時會多噶嘛，你記唔記得我咪攞啲生果叫你哋， 咁啊係， 有啲好多果籃啊，加埋啲好啊，跟住加埋啲月饼咁样噶嘛。 今年暂时屋企得一个， 系 得、 啊、 一个果篮啊，都有，都仲有。 系啊，跟住阿田就话咧，有一个果篮，你都唔攞啲水果嚟孝敬 佢啊，两条蕉啊，两条蕉攞俾你啦，系啊，嗱，咁你嗰阵时诶，大家互相收到嗰啲月饼咧。你有冇都會喺度打量就話啊佢咩款式俾我嘅咧咁樣？ 我通常收咧都係果籃，但你都會睇下咧 啲生果名名貴咧，好衰嘅，一定係嘅。你嗱，你邊揀都好噶啦，佔個底嗰啲咧，一定係有幾個橙喺度咧，就佔底，又浪起又大嚿咁樣啊嘛。係貴嗰啲就鋪喺面噶嘛。即係人嘅心態係好衰嘅，你一定咧收到一份禮物嘅時候咧，尤其是呢類型嘅禮物，送禮啊，啲大時大節嘅禮物，你都會睇下佢個出處在哪裡。 體面啲 係啦，即係呢個果籃，即係我都有送果籃噶嘛。即係第二你都會知道呢、這個888啦，哇！呢、這個唔係喎，呢、這個1699喎，咁樣喎，會睇噶。 我就好少收咧，係一啲好名貴嘅。我諗我最巴閉嗰次咧，咪你唔係攞咗個盒翻去用嘅。 嗰、那個都係一個某呢個叫飲食快餐集團 送俾 你嘅。 係啊，純粹係，我覺得純粹個盒係靚啲咧，係嗰次噶啦。其他都係啲好正路咧，牌子佢係出月餅嘅，出月餅。 咁我覺得最名貴嗰個都係你太助去自己親身整完之後俾我哋嗰啲啦。 係啊，年糕我哋又有收過有魚嘅。咁你啊， 系啊，你谂下，但系头先咧，我一讲嘅时候咧，桂花田几快就话咧，佢话：，除咗你头先嗰个都系某啲连锁快餐集团嗰个盒啫嘛，有几巴闭啫。你谂下， 你觉得好巴闭， 系啦，我 应该 觉得好 巴闭 啦。但系你睇下佢嘅反应，第一时间就话：，你嗰个都系一啲普通连锁快餐店啫。嗱。證明真係好大分別㗎！ 喂，但係講真咧，其實咧出得月餅嘅話咧，大部分都係連鎖快餐店又好啊，連鎖老字號啊都好啊，咁樣嘅喎。 但唔係啊，開眼界啊！我覺得睇完呢單新聞之後咧，我反而開眼界啊。 尤其是有汪亞踢出現咗。 係啊，嗱咁啊，呢單都呢兩日㗎啦，即係你可以當係一個娛樂嘅小新聞咧。咁但係又俾佢演變成為一單公關嘅小事件喎， 唔係小事件啊！講真， 我哋又比較低調啲 嘅， 係啊，就話咧阿汪亞姐咧就話啊就擺一张相咧就系一个月饼嚟嘅，仲要系嗰个咧个心好靓嗰个月饼。咁咧佢就用咗呢个 I G 上面独有嘅汪亚踢风格。 系啦，就用佢嘅用佢手字啊，就写低咗几只字嘅。 多谢千华咁样。 系啦，后面就写中秋快乐。 系啦，咁本来冇乜嘢啊。 系。 咁但系咧有啲即系网民咧呢啲细腻嘅网民。 系。 系啦，呢一啲咧好似头先阿天咁样嗰啲。移民地啊，都系，都系嗰啲连锁嘅嗰啲嫌弃嘅网民，竟然就话啦，喂，唔系啊嘛，送俾阿姐 呢个牌子啊，因为同时间咧，千华好似咧就系佢有收过其他嘅品牌咧，就送俾佢，系啊 Dion 噶嗰个， 嗱，所以我就一隔一隔篱咧就话，喂，点解你会送一个咁传统，即系所谓 大众化啦， 大众化嘅月饼，咁但系可能啲人就话，咁送呢个月饼有咩问题咧？就系好似头先阿祖所讲啦。啲人就翻咗佢啲所謂嘅 IG 同期嗰啲相，就話因為咧，佢哋話送禮嘅嗰位朋友咧，佢自己收過好多唔同嘅月餅賀禮咧，全部啲牌子就係對我嚟講開眼界啊！哇 ，Dior 啊，咩亞歷山大啊，係啦， 亞歷山大係咩啊？ 亞歷山大麥皮啊，嗰個牌 嗰個啊， 嗰個骷髏頭嗰個啊 ，OK， 你係咪估唔到呢個有出月餅噶啦？ 其實我到而家都未知你講邊一個 咩啊？嗰個咩 McQueen 啊 ，OK， 係 啊， 咁都唔知。 我哋亞歷山大麥皮咪啱咯， 真係想對唔住我，唉 ，sorry 真係，證明佢唔係嗰個牌子啊， 咩咁話？ 我琴日先著嗰個牌子啊， 睇唔到喎，睇唔出喎， 係啊， 真係慘啊，係慘啊，就睇完， 我冇諗過佢會變麥皮咁啊，自己都睇唔到啊，大佬， 我哋唔可以講曬㗎嘛， 我見到咧，我真係大開眼界，哇，哇，原來呢奢侈品牌咧，去到呢啲位咧，佢真係有自己嗰啲月餅，好靚 嘅，特登整㗎， 通常咧佢哋特登整，未必係發售。就係俾一啲佢哋嘅 VIP 啦，係啦，就等佢哋擺下上去啊，就當一啲品牌宣傳咁樣嘅。 冇錯冇錯，係啦，咁所以咧引發一啲嗰啲網民咧就食花生咧就話，點解你自己收嗰啲就係咁特別、咁名貴、咁奢華嗰啲品牌送嘅月餅？送俾阿姐咧，就要送啲好大众化嘅传统月饼。 咁我可唔可以由姐去分析一下？咁因为学你话斋咧， 你唔可以啊！头先你又秒过我嘴噶，你头先第一时间冲出嚟秒咗嘴噶，你系要跌落去嗰啲食花生嘅网民嗰度噶。 我又唔得。 你头先第一时间啲真情流露，你睇呢个人真系。 咁可能阿姐中意食嗰个品牌嘅嗰、那个，仲要可能唔知咩王啊、百年蓉啊、莲蓉嗰啲咁样，我唔知啊。咁第二个，头先你话嗰啲大名大品牌嗰啲咧，系冇得发售噶嘛，系人家送俾佢噶嘛。咁唔通你收到人哋嗰啲 转赠俾人？ 转赠俾人咩？ 我中意呢个 point， 我中意呢个 point。 难道佢自己嗰啲农历新年嗰盒曲奇有冇转赠嚟我屋企咩？讲到咁劲，我讲你入桂花田。 唔系咁，问题系即系咁，我觉得啦吓，咁可能佢。会觉得，哎，我自己都有落，可能阿姐都有嗰份咧，即系譬如嗰、那个风骚牌月饼咁样，可能就嗰、那个个个都有嘅，咁我又再送俾佢，又好似多此一举。 唔系，呢个又多咗，因为如果连咁尊贵嘅你都觉得对方有嘅话。 咁呢盒咁大众化嘅，难道对方就冇？ 哦，唔系， 嗱系啦，呢个金田一呢格唔得啦，呢格唔得啦。 但系跟住 系啦， 阿姐成为金田一， 冇错冇错， 帮大家咧解开呢个谜团啦。 金田姐系啦， 阿姐咧就真系话。其实不是只是送月饼的，芝麻很有心的，即知道阿姐呢喜欢哪些真是大品牌的衫啊、 名牌 家啊那些呢，是啦，即是Gucci啊那些， 有送给她的， 是啦，其实不是一份礼物的，这样直都是很有心思度过呢才送给阿姐的，这样。 咦，但又为什么不拍那些一起？ 有啊，我不是会分开时间 的,、 哦哦、分开时间的， 所以其实有些人都说呢、哦、咦，但阿姐好像那个时间对不到、哦 嗯、 可能譬如月饼是这两天收到的，但那些名衫咧系月头收到嘅、 哦， 即系其实唔应该当系同一件事嚟嘅。嗱，但系你话呢间花生有咩好食咧？其实佢真系话俾你听咧，送礼嗰个讲究 系 自己就算中意，人哋都可能会唔满意。其实可能真系成个世界咧，除咗两个人觉得冇嘢咧，个个都食紧花生，咪就 系 杨千嬅同汪阿姐。 其实佢哋 可能佢哋 两如宾嘅， 佢哋两个自己冇嘢嘅， 系啊。 但 系 外人 俾啲人喺度讲讲讲，摆虾喺度。 但系就证明咗咧，我哋即系出嚟送礼物咧，可能你又都要谂深一层。原来呢个礼咧唔系净系俾你同我睇嘅、 嗯， 要俾全世界睇噶。 嗱，如果唔 系唔止俾全世界睇，系俾全世界评论。 冇错啦，即系究竟你得唔得睇咧？唔系净系话，你中意咪得咯。原来咧系会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其实呢份礼我有份噶。我觉得你失礼， 所以我唔送礼俾你哋两个啦。 好啊，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举行首场电视辩论，由民主党的拜登挑战现任总统共和党的特朗普，双方在辩论中针锋相对。在讨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和医保问题上，拜登批评特朗普是骗子和小丑，特朗普多次打断拜登的发言，拜登就叫特朗普收口。特朗普批评拜登在过去几十年一事无成，完全不聪明。特朗普被主持问到税务问题，他说缴交了几百万美元的税款，之前做商人的时候因为折旧等的问题，因此是不用缴交。他又批评民主党在疫情问题上只是顾暂停经济，令民众受苦。拜登反指特朗普轻视疫情。19名民主派议员决定留任立法会，当中14人是与民调结果捆绑，但因为去或留的比例都不过半，他们最终作政治判断决定留任。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说，从民调结果可见出现分歧的状态，难以在短期内说服对方，决定走或者留都会得罪另一半的意见。被问到民主派未来一年在议会中会不会更加激进，杨岳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未来一年将会遇到很多掣肘和困难，激烈方式可能是肢体或者言论，若果会考虑明年参选的人士，就要面对港人对其作出的判断。对于建制派有意修改议事规则和引用特权法对反修例运动作调查，杨岳桥在节目后批评建制派面对社会这么大的撕裂，但是不惜检讨，仍然要火上加油。19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决定留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属于对方的考虑，但他认为部分不符合参选资格的议员不应该留任，应该考虑自行离开议会。谭耀宗出席一个活动之前说，早前选举主任裁定部分人提名无效，有关议员仍然留任会出现矛盾。出席同一个活动的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说，今次民调支持民主派留任的少过一半，认为应受性低，但既然他们想在立法会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做实事。谭慧珠说，有报道说民主派可能会与激进派有更加密切的联系，他认为并非好的趋势，希望他们回头是岸。 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其中广东有8宗，福建5宗，上海和陕西分别有2宗，河南和四川各有1宗，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85,403人确诊，4,634人死亡，超过80,000人康复出院，仍然有191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3点，升471点，总成交金额33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8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5.2升9.6，腾讯控股519.5升14元，平安好医生100.5跌6.8，美团点评243.8升9.2，中国恒大18.92升2.44，比亚迪股份118.6升10.4，友邦保险77.4升1.25，小米集团20.95升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3，瑞士法郎0.92，加元1.338，人民币6.812，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09点，跌29点。港金现价报17,52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894.28美元，卖出1,89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重复多次啊，就系、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一大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山道噶。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仍然咧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咧就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仍然都是挤塞，因为湾仔北那里有些封路的措施，龙尾就去到西边街。反方向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亦都是挤塞，排到去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咁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窝打老道呢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排到去彩虹道对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染布房街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九龙医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一条支路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德朗村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明德村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思芬，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们都很想听到你的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还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成功领袖分享管理哲学与成功秘诀，电视节目与 CEO 对话，壮志高飞。本周嘉宾香港麦当劳行政总裁黎伟斯。 我试过做通宵间啦，真系遇到一啲难民嘅朋友，了解到咧，原来佢哋系有佢哋嘅原因，所以佢先会嚟我哋个餐厅度休息，学习咗一个同理心，就明白前线嘅同事多咗，亦都明白我哋嘅顾客多咗。 与 CEO 对话，壮志高飞。星期日下昼五点，港台电视31。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听日中秋节，又唔知佢有冇啊尽做呢个女婿同埋阿仔嗰个身份呢，就买定啲礼俾佢啊外母啊同埋阿爸阿妈呢。如果买嘅话，佢又咪临时临急，人哋张山集嘅时候佢先，哎唔急唔急唔急唔急，吓咁样佢成日都系咁样噶嘛，唔 last minute 佢唔做啊，唔急唔急俾碗盒饼月饼我，俾盒月饼我，跟住先送礼咧吓，我唔知佢有冇准备到啊中秋贺礼俾佢哋屋企人咧，我哋问下呢个拍档曾志豪。 我会讲我个团队已经送咗礼，我团队里边最重要嘅成员就系我老婆。是他是首领，我是下属。我的团队已经为我准备了中秋的月饼送给两边的家人。我的回答是这么多，我没有可以补充。老婆全靠你，多谢，拜拜。是啦，头先美国已经进行了第一场的总统选举的辩论。刚才我揸车回来的时候，哇，真的都是那句，不买都来看看，就听了他们这个的辩论过程。我想说都听到不舍得落车的，因为真的很激烈的。是你听得出是激烈的。就算你说喂你英文有没有那么厉害啊，你都听得出是激烈，因为为什么呢，那种答嘴呢是答到一个地步呢，是如果要出字幕的朋友呢，我想应该是一早放弃了人生的了。重要是他们两个把声呢加上主持人呢，经常都是三个人呢一起重复出现的。但是一定要讲是特朗普插嘴比较多一点的。大家都知道啦，佢就比较鍾意呢就不停喺中间就插嘴插嘴插嘴，佢真係插咗好多句嘴，甚至乎有啲呢好小學雞嘅说话都会出现嘅。即係人哋可能讲到一半呢就话 number two, 想讲第二个 point 嘅时候呢，佢都会插嘴就话你咪就 number two 囉咁样。哇，叹为观止啊。咁究竟有啲咩特别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呢？嗱，呢个就是第一场嘅辩论比赛啦。海外华人呢其实真係高度重视呢一个嘅辩论。点解呢？我头先喺网上面见到呢有一啲电视台呢，佢直情係将成个嘅辩论比赛呢有即时嘅国语传译。咁因为佢海外华人就即係讲国语比较多啲㗎嘛。係即时全程嘅国语传译呢是提供俾大家嘅，咁當然你可能話喂，咁咪好怪雞咯，好似聽緊配音片咁樣。係啊，我頭先第一時間撳錯咗咧，我聽到哇，點解咁搞笑嘅？因為你用國語翻譯或者你用任何翻譯咧， 其实你都会失去咗佢哋两位辩论人士嘅神髓，特别系 Donald Trump 嗰一种咧，名副其实系咩啊？咄咄逼人啦、啊，仲有啊！呢排我哋咪好兴咧，讲有啲记者朋友咧，俾人投诉就话佢咄咄逼人啦、啊，人身攻击啊，冒犯咧。如果用呢个标准嘅话咧，我谂呢两位总统辩论嘅候选人咧，应该全部都要俾人哋再调查先得啦。系啊，因为佢哋嘅人身攻击系真系有好多嘅。你会听得出咧，佢哋两个真系今次应该咁讲，个选举咧有啲措施咧系便利咗佢哋两个。点解咧？因为疫情嘅关系，佢哋唔使握手啊。哇！你知啦，如果你要同佢握手，特朗普式嘅握手咧，喺过去几年大家见识过噶。无论几大份嘅领导人咧，或者几细粒嘅领导人咧，佢握手嘅时候咧，都会令到对方造成尴尬啦。咁咪好咯，你都唔系好想同佢握啦，系咪？所以今次咧呢一个因为疫情嘅措施咧，可以话帮咗佢哋好大嘅一个忙啊。咁你话有啲咩咧值得我哋香港人参考咧？我系听到嘅讨论其中一个 point 咧，真系感到有啲悲哀。佢哋而家喺2020年嘅9月30日。仲讨论紧一个问题，就系话你哋两位嘅候选人对于戴口罩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哇，你系咪觉得有啲匪夷所思啊？我再强调一次，今日都九月啦，呢、這个疫情其实真系差唔多成年噶咯，到而家佢哋其实即系大家已经经历咗咧，又唔识啦，认知啦，防范啦，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啦，已经讨论紧疫苗呢个阶段啦吓，但系原来。在他们刚才的辩论里面还有提到口罩，而更加可怕的就是原来戴口罩仍然会被人攻击和嘲笑的，因为特朗普就是攻击拜登，就是说你啊无时无刻都戴口罩，他说他戴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口罩，他说就算我们已经隔着200米的距离，他都还要戴着很大的口罩。其实我真的没想过，你试试在香港，你不戴口罩啊，你就真的会被人攻击了。香港咧就好接受戴口罩能够防范嘅，但系喺头先佢哋嘅辩论里边咧，仍然系会出现就系话，唔系，我嘅科学家话俾我听咧，唔一定系戴口罩可以保障到生命，疫苗先系最有效。咁我谂都可以解释到咧，点解而家譬如美国疫情仲未可以控制到，从呢个最高级别嘅辩论已经系两个最高嘅领导人啦，佢哋原来喺呢啲地方上面系冇共识嘅。咁啊，呢啲算唔算咧？系我哋香港咧，俾佢哋优胜嘅地方啊！终于揾到一个咧，就系我哋嘅优点啦。至少我哋喺戴口罩上面咧，我哋都系一致嘅。咁啊，其他精彩嘅内容咧，你可以睇下嗰啲即时新闻啦。包括一个就俾人哋话佢个仔咧就收咗钱，一个就话你冇交税俾联邦政府啊，嗰个税你冇交到啊。系呢啲就系美式嘅民主辩论。喂，唔好净系睇佢嘈，最紧要系咩咧？佢哋都要喺电视机嘅面前公开讲出自己嘅真话，括弧最少系佢哋觉得系真话。系啊，唔买都嚟睇下，呢个就系第一场嘅美国总统选举啦。其实佢都有份噶，因为阿 Jo 头先都喺个辩论对辩有出现过啊。但阿 Jo 同呢个阿 Jo 都系一样嘅，好斯文啦，讲嘢就比较少啦，就好似头先第一次咁样，俾我同桂花田激烈咁样打压啦。佢抵噶，佢值得俾我哋咁样打压噶。唔系因为佢攰啦，佢呢排咧排气都辛苦，我哋希望佢养下声，你休息一阵得噶啦。有乜嘢嘅交俾你助手做啦，你助手咪桂花田咯。我哋有请黄耀祖。 我绝对觉得在直播室里面有两个特朗普，因为在今日头嗰十五分钟的时候，他们两个特朗普是不给我讲嘢的。 咁可不可以是他是特朗普的身形，我是他的速度呢？ 冇，不如你做特朗普老婆啦。 喂，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恭喜恭喜 啊！真系呢个 OK 喎、啊，呢个 OK 喎、啊。 喂，我自己覺得我嚟緊講呢一單新聞咧，仲 OK 啊，因為咧其實大家都知啦，即係社會上面真係有啲朋友有特別嘅需要噶嘛，好似有啲年紀大咗有認知障礙嘅長者咧，有陣時真係會有走失嘅情況嘅。不過呢一個新嘅技術，嗱技術係非常之唔科技化嘅，但如果呢一個咁簡單嘅方法，可能可以幫到一啲嘅護理安老院啦，又或者就算可能你屋企都有一個長者有一個特別嘅需要。有阵时机声唔系几好嘅话，呢、这个方法其实大家真系可以攞出嚟用啊，因为嗰样嘢可能可以帮到你啊。事关系咁样嘅，就系话咧，原来喺德国嗰方面咧，试过做过一个研究啊，就佢哋咧都会知道啊，原来有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咧，佢哋咧，原来对于一样嘢系会特别有记忆嘅，就系、是。 巴士站嗰個牌啦。嗱，點解咁樣講咧？因為佢哋話試過咧，有一啲喺德國有安老院啦，就是、針對有一啲嘅認知障礙嘅朋友咧，佢哋會走失啊。嗱，唔係代表嗰啲嘅護理安老院咧，就係做得唔夠好，係有陣時咧，啲哥哥姐姐咧都真係幾百厭噶，因為咧即係可能有陣時會趁有人送貨嗰陣時咧，就跟埋人哋喺後門走啦，有陣時咧就會跟埋一啲探訪者離開咁樣啦。但係咧，佢哋原來佢哋自己行咗出街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就會去到一啲咧佢哋熟悉嘅地方咧，就會停留咗，例如係巴士站嘅牌嗰度啊，因為咧就有一啲研究就話啦，走失嘅長者咧多數咧就會喺呢啲地方到發現，因為他們對一些熟悉的場景呢是特別有記憶的，或者可能因為安全感就吸引他們留下了。當我們知道外國有這樣的例子之後，在香港也有一些護老院就特別聯絡了一些巴士公司，就希望問下他們，咦，我哋有阵时咧都有遇到咁样嘅情况啊！我哋唔想噶，但系院舍里面咧有成200多位嘅院友，当中咧有60%嘅人咧患有呢个认知障碍症，其中咧大约有40%咧系有游走嘅倾向嘅，即系佢哋中意跟人哋走噶咁样。佢话咧已经啊，其实做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啦，例如咧会喺嗰啲长者嘅鞋底度咧加装咗呢个叫做防游走针啊，即系就呢个长者咧如果出入咧就装有一啲侦察器嘅大门嘅时候咧，系统系会咧话俾知職員佢哋個位置喺邊度，咁樣咧就方便快啲可以揾翻佢哋。佢哋都有講嘅，一年咧其實都可能會有一兩次咁樣嘅類似情況，但佢哋都覺得發生一次啊都嫌多啦咁樣，所以今次咧就特別聯絡咗巴士公司。巴士公司亦都好好，佢哋咧就知道呢一間嘅護理安老院咧就喺沙田區嘅，咁啊都代表住啦好多住喺裡面嘅哥哥姐姐其實都係沙田友嚟嘅咁樣，所以咧就特別訂製咗兩個巴士站嘅牌，裡面咧都係一啲沙田嘅路线，好似47A 啊、81C 啊、87D 啊咁样，希望咧就摆咗喺呢一个嘅护老院入边度。就如果大吉利是，啲游嗰啲叫咩游走嘅长者啊，佢哋有游走倾向嘅话咧，要游走嘅话咧，可能都会走咗去呢一个佢哋觉得熟悉嘅场景，就系、是、巴士站嘅牌嗰度停低咗喺度。咁啊，唔需要咁担心啦。其实我谂咧，照顾住认知障碍症嘅人士啦，有好多嘅照顾者咧，都觉得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嘅。誰想他們走失，但他們都真的有手有腳的嘛，是不是？他們都幾精靈可愛活潑的，其實有陣時。但原來呢，這些小小的裝置，一個可能是假的巴士站的牌，又或者一些場景，對他們來說是熟悉，對他們有記憶，會有更大的安全感，會吸引到他們留下的話，我想這個方法，大家不止護理安老院，大家都可以學一下，可能可以幫到少少手的。风头火势，我自己觉得我呢位拍档咧系唔会有认知障碍症嘅，因为佢打牌啊实在比较多嘅，咁啊打咗嘅话咧脑筋灵活啊冇事啦，就算大吉利是啊巴士站个牌系唔会救到佢嘅，你同佢俾副啤牌佢啊，俾副麻雀佢啊，可能就会吸引到佢翻屋企噶啦，你话系咪啊？桂花田。 嘿、hey, 我鍾意都係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最緊要就係希望可以啲同事傾下偈聚下開心下笑下講下啫，麻雀嗰啲嘢其實一啲都唔吸引我㗎。聽日呢就中秋節啦，雖然呢因為疫情取消咗國慶煙花，限聚令都係四人啦，但係我相信亦都冇咗呢個大節日一家人歡聚啦。咁但係記住食還食，玩還玩，大家都要保持社交距離，同埋食嘢嗰時唔好講咁多嘢，食完嘢就戴翻個口罩為上策嚇。除咗咧防疫要注意衛生之外咧，一年幾日嘅假期咧，可能咧會同唔同嘅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咧，即係食翻兩三餐飯嘅時候咧，喂食月餅飲翻兩杯食嘅水果咁。年轻人呢就话有 quota 食嘅喎，新陈代谢快啊嘛。但系各位长辈，你唔好见到人哋食，你又食得咁开心，你又食啊食啊食啊。因为好多长辈咧有着唔同嘅病情啦，所以咧同一个月饼啱你未必啱佢嘅。啊，咁咁高兴冇得食啊，咁啊又唔系嘅。有营养师咧就话啦，传统月饼咧个油啊同埋糖咧较高嘅，唔知系高卡啦、高脂啦同埋高糖嘅，咁啊可以。嘅話咧，咁啊食下啲迷你月餅，或者係標榜一啲低糖啦、低脂啦、素食啦、水果啊、月餅咁樣啦。尤其係咧有糖尿病嘅朋友啊，更加要注意係啦，你自己食嗰啲嘢食啊嚇。啊，咁冇事嘅，冇事冇幹嘅朋友咁啊，係咪可以食 又真係好中意食月餅嗰啲咁點啊？啊，你可以嘅，但係麻煩你。你在你的正餐上减少吃东西的份量，例如你少吃一碗饭来换取吃一个月饼的份量。中秋节除了月饼之外，水果都是很多人买来送礼或者自家食用的。营养师就说水果其实不是不好的，不过水果的糖分都是高的。哦，如果你再加埋食月饼啊，又高兴啲，再饮埋汽水，哇，喺唔该晒你个飙爆到不得之了噶啦。如果唔食月饼，唔饮汽水，食完饭食水果得啦啩？啊，可以嘅，不过都唔可以食太多，尤其是而家坊间咧好多咧嗰啲叫生果嘅拼盘咧，一 pack pack 切晒俾你咁样买，好方便啦。但系你食下一嚿，食下又一嚿，唔觉唔觉就食咗好多糖，咁啊超标噶啦，知唔知道啊？啊，仲有如果咧因为中秋节咧嗰个临时即系好似唔走得噶嘛，哎呀，嗰个临时唔少得嘅时候，唔该你嗰晚咧就唔好食蟹啦，因为咧又会引致咧你会消化不良啦、呕吐啦、肚痛啦或者屙嘅风险噶吓。至于如果有羊肚、沙田柚，亦都系咧中秋应节食品嘅时候咧，哇，嗰、那个清香啊，酸酸甜甜咁，唔系几好咩咁？但系原来有肾病嘅朋友最好就唔好掂佢啦，因为会增加咗你个肾病嘅负荷嘅，系啦。每逢咧过时过节，都系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要食之前多加留意，咁你就可以食得开心、食得健康，过一个开心嘅中秋啊！哥哥，我要奔月啊！你陪我啦， 嫦娥月宫咁高，你就咁飞上去搭翻个棚好、啊。 我咁多年都系咁飞上去噶，你而家嫌弃我？玉兔，你陪我 吓，嫦娥姑娘有翻条独立救生绳，好似安全啲、啊。 嫦娥，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啦， 吊棚安全做到足，平安愉快返家中。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空气，和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早晨细眼仔同埋肥妹仔。 早晨瘦眼茄细眼仔。 早晨肥妹仔，早晨瘦眼茄，早晨冚唪唥同学。 系啊系啊，早晨啊！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开咗个题目咧，系讲植物啊，记唔记得啊？ 记得少少。 系。 记唔记得 个根部啊嘛？你最中意讲个根部啊？我记得啊。 根啦，同埋讲得劲。我哋都有讲咗噶，咁我跟住想讲埋 讲蔡啊，咁蔡敬文啦、啊，我哋咁系可以。 我唔准你讲呢个 Auntie 喎、 啊啊， 哇，好惨啊、那个 Auntie， 佢系我哋 Auntie 嚟噶嘛，我哋咁细个， 系喎，系婆婆啊，嗰啲小朋友系咁讲噶， 系婆婆添啊，你又惨啊，真系啊， 系啊，你一住见到佢闹你嘅份， 系啊， 佢见我唔到噶。 好啊好啊，嗱、啊，我哋咧讲完根。讲完劲咧，我哋今日讲叶功能啊，好唔好啊？ 好啊，光合作用、叶绿素，我记得呢一啲，其他咩都唔记得。 哎呀，你真系博学多才啊！呢啲 我因为咧，我爸爸小学嗰阵时系有听书嘅，呢啲咧系小学学嘅，中学嗰啲咧就乜都唔记得啦。 中学嗰啲学深啲咁解嘅啫，系啊，叶咧佢系可以咧制造养分啦，进行呢个光合作用啦。咁叶咧其实仲有另一个功能噶。譬如 我知道，我睇嗰啲古装片咧， 冇着衫嘅时候遮住自己姑姑， 唔系啊，唔系嗰啲啊，系嗰啲咧咬碎咗啲 疗伤， 捽系啦，捽落嗰啲伤口度啊。 嗰啲你唔好乱咁学啊， 系啊， 咁样整一白甲竹桃你系毒死啊。 我嗰个啱嘅， 你好似想我毒死咁。 系啊， 冇衫着遮住姑姑系啱噶，我一定冇错。 睇咩片噶？我想问。 有一定所有片都啱噶。 所有片。 你冇衫着，你咪攞树叶遮住咯。 你系咪睇过你爸爸嗰啲片？ 系咯，我冇睇你嗰啲嘅。 我睇嗰啲咩 Wilson 啊，嗰啲西片咧，佢冇衫着啊，着树叶。 我哋知道咧，有啲人咧，佢 嗰套戏又唔系叫 Wilson， 系啊， 你点知？排球先至叫 Wilson， 我都唔系睇嗰套。 你又唔系着树叶遮住？ 我唔系讲嗰套啊。 你讲边套啊？咁 我讲嗰套系冇人。俾飛我哋睇嗰套啊！ 係以為咁樣就大腳解圍 啊！ 我會著樹葉嘅， 你講啦。 啲樹葉如果咧大 快快啲就可以帮你遮阴挡雨噶。 遮阴咪同我遮嗰个一样咯。 我讲紧就系当把遮落雨嗰时候啊，唔系啊，呢、這个唔啱嘅。啊嗱，我想话咧。我哋人呢我哋呢饮得水多咁跟住我哋会点啊 我哋会屙尿 啦。係我哋会 wee wee 㗎嘛係啊。 咁条文就话你真係当个 BB 咪㗎。 咁我哋幼稚园嚟㗎嘛 幼稚园都唔知饮咗水要去厕所嘅。 树叶就系植物嘅膀胱。 你可以咁推论啊，因为咧叶咧叶功能啦，我讲紧吓，佢、哦、原来咧 叶功能系人名嚟噶，系啦、啊、你好，我叫叶功能啊， 系啊， 叫能仔啊， 低定高噶，好啦， 我同你两个同学玩，我惊俾训导老师罚。 咁咧佢话原来啊，嗰啲叶咧，即系咁，我哋有时会淋多咗水啊，或者佢咧 系 大自然嗰度咧吸咗好多水噶，系咪先？ 雨水， 咁啊，好多雨水嘅时候咧，咁点啊？佢饮唔晒，咁佢要唔好得 BB 噶嘛？原来咧，佢哋咧就会经过嗰啲叶咧，就蒸发佢哋，同埋散发嗰啲多余嘅水分噶。 哦，系啊。 咁仲有，你有冇见到我哋啲树叶咧系好多唔同嘅形状噶？ 有啊， 因为唔同品种咯，即系人都有肥有瘦， 有啲尖啲，有啲肥大啲咯。 啱啊，啱啊。其实咧，佢哋咧有唔同嘅形状系有原因噶，因为咧佢个棵植物咧会适应唔同嘅环境啦，同埋咧佢啲叶咧都有自己帮手嘅，做咩咧？第一就储存佢个养分啦、哦，第二咧嗰啲叶嘅唔同形状咧，我一嚟甩烂它。攀爬啊，即系躝藤嗰啲咧， 毛毛虫 系啊，唔系嘅， 毛毛虫啊， 躝藤类植物 啦，系啦，咁佢有啲我嚟躝噶啦， 衣服喺唔同地方、啊， 系啦系啦，咁啊有啲咧就我嚟捉虫噶啦，有啲咧我嚟保护自己噶，佢啲叶好得意噶，唔同嘅叶嘅形状 咧。生仔啊，你系属于躝啊，定系捉虫啊？ 我系属于怕丑嘅，我系怕丑 草， 系啊， 会收埋。 你系怕丑草啊？你爸爸系怕丑草啊？ 下个礼拜我再讲埋花。好, 好， 当中有人手持牛肉刀，怀疑他们以锤仔是毁坏三部夹公仔机的玻璃，其中一人怀疑以用牛肉刀指吓店铺负责人。贼人劫去四盒共值大约是10,000元的模型之后，登上一架的士逃去。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58点，升380点，总成交金额42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4点，升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4.2升8.6，腾讯控股515元升9.5，美团点评241.4升6.8，平安好医生99.65跌7.65，中国恒大18.76升2.26，比亚迪股份120.5升12.3，小米集团20.7升6.5，ESR 23.95跌5仙。友邦保险77.3升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96，瑞士法郎8.422，澳元5.519，加元5.784，新西兰元5.117，欧元9.0986。每百日元兑港元7.33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933。日经平均指数报23,509点，跌29点。港金现价报17,4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22美元，卖出1,891.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马坑涌道。咁而家启德隧道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挤塞噶。咁而家观塘绕道去翻东隧啦，同埋油塘方向都系挤塞。咁龙尾排到去近住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喺九龙啦，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挤塞，龙尾喺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挤塞，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染布房街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教老围一段就车多。在港岛区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万怡酒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啦，由于湾仔北有封路啦，咁而家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嘅。咁都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十月一号嘅升旗仪式，湾仔北咧而家都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咁而家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部分的菲林明道和部分的龙和道东行线都是封闭，巴士路线40号 M、961和 H1 都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薄扶林道明德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哋敏感时刻嘅 Kitty、 茉莉、阿妹啊，如果揀一隻灯笼最代表自己，你会揀边隻啊？ 家姐，我梗系揀有音乐嗰啲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我个人够环保嘛。 哦，咁我都揀胶灯笼啦。 你个样都唔系好， 唔系咧，我个样同佢一样，真系咁胀爆啊！ 敏感时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有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佢因为占领中环运动而入狱11个月， 喺铁窗之中，佢阅读，佢书写，记下呢326日嘅经历同思绪，反思香港抗争运动。 佢话书写令我保持心境清明，亦让我感到生命力在流动。 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由郑正行、周家俊主持嘅《开卷乐》。 中大前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文会分享佢嘅《陈建文狱中书简》。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11:11啦，而家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77%嘅。礼拜三咧有我哋风速快活人，可以预告定嘅。一阵间我们的咧，亦都嚟同大家咧应一应节啦，因为咧好快就会有赏月嘅时间， 大家可以化身成为嫦娥、玉兔。 仲有边个？ 吴刚 系 我可以扮个棵树嘅， 俾你俾人劈过去 喎， 系 佢不倒噶嘛，因为 哦，即 系佢千年不倒噶，系啊，佢斩完又生，生完又斩噶，咁都好啊。我想做呢棵树真系。 嗱，听日咧就系中秋节啦，所以咧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下，究竟大家有冇一啲嘅集体回忆咧？就系你去过边度赏月？又是你的经验，你有试过的话呢，喂，那个地方正的话，那就要分享一下啦。我们都希望可以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可以添多些赏月的气氛的嘛。 啊，是啊，因为即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玩了，譬如一年四日明明可能呢已经。 觉得好惨。 不是，那可能是的嘛，如果过往的话呢，即没有疫情的时候呢，你不是今晚已经今日已经放假去飞咗去玩咩？系咪先一嚟几日？咁喺香港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玩啊，去睇啊，去赏月嘅。咁欢迎大家喺我哋嘅网上面留言啦。 冇错冇错，好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埋嚟埋嚟睇，有嘢睇有嘢睇啊！ 但系真系咪有四仔啊？咪嗰啲啊？ 都有格仔嘅，不过都好似 真系有格仔，有格仔。 啲格仔可能系啲报刊，即系嗰啲 系啊，时候时候加。啊、你估边个帮你喺现场打格仔先得噶？真系， 如果有格仔就唔系咁样睇啦。 嗱，呢个咧就叫 party room 事件， 真系好危险喎、啊！原来 咁咧，我哋又要学英文同埋学中文啦。咁本来咧 party 嘅意思咧，固之然系派对啦。 系 咁，但系派对系受邀请嘅人先入得嚟噶嘛？ 系啊， 佢冇话你。你喺出边嘅都能够一齐参与噶嘛？呢啲不请自来嘅嗰啲 party 就唔会搞噶嘛？系咪先 ？party 就系咁玩嘅啫。 我唔知啊，你突然之间要喺 party 呢个字度落定义，我又要谂一谂、啊。 因为而家你谂下，嗱， 应该邀请者先至 party room 发生嘅事， 系 而家变咗大家一齐开 party， 大 party， 而家变咗一齐开大 party， 真系哇！ 好多讨论点啊，呢单新闻 系啊，唔系我净系觉得恐怖咯，两个字咯。 点解觉得恐怖？我哋讲咗嗰件事件系点样先啦？ 好啦，咁有报章咧就话收到咧有一个投诉啊，佢就话咧佢喺手机群组里边，佢有读者啊向一份苹果嚟嘅，佢就同佢投诉啫话，喂唔系、哦，我哋收到咧有人话咧佢睇手机群组嘅时候咧见到条闭路电视片，片里边咧就影住一对男女咧喺房间里边咧有亲热嘅行为，而男主角嘅外形同自己非常相似， 嗯， 系啦， 系啦， 咁即系自己啦。自己上咗镜 系啱啊，系啦，咁上镜冇问题嘅，其实好多时都影到 CCTV 都影到大家噶啦。 但系亲热行为啊嘛， 嗯， 亲热行为啊嘛， 都好亲热嘅，好亲热嘅亦都。 咁然后佢再睇翻条片咧，佢话真系啊，系佢自己同埋佢嗰个咧系佢女朋友嚟嘅， 系 即系呢个所谓嘅亲热片段里边嘅男女主角咧，就系自己本人同埋个女朋友。咁究竟个地点喺边度咧？嗱，呢个就大件事啦，因为咧可能你话哇，咁你两个亲热点解会俾人影到啊？你究竟系咩地方啊？佢就係喺呢一個油麻地裏面嘅一個真係 party room， 咁佢都承認佢話係我哋情到濃時呢一度呢就有擁抱親熱嘅，咁呢即係大家都要了解呢嗰個親熱呢係真係好親熱嘅，咁都下三五八字啦，總之都係火辣辣嘅，可能都三級㗎啦已經係 都三級 三級㗎去啊，咁然後呢而家就係佢投訴個上半集就係話點解我哋喺呢個 party room 裏面嘅嘢會俾人影低， 點解一舉一動都可以咁樣啦？係 啦，係咪有咧隱蔽鏡頭拍咗出嚟？所以佢而家咧就覺得應該要投訴咁樣。 嗱， 呢個就上半場啦。 係啦，因為佢哋講緊咧就係party room 嗰度咧都講咗話房間裏面有 CCTV 嘅。 係，因為咧我都見到咧呢個係咪下半場啊？即係講緊嘅啫咧，其實我就揾到一個報道咧，就係呢個 party room 嘅女負責人咧係有接受到記者嘅訪問嘅。 咁佢個下半場好快補充咧，唔知佢一 pair 咯。 係， 因為而家咧佢就話咧知道咧最少有三 pair 情侶咧都係咁樣，而且咧佢仲要咁樣形容嘅。如果我哋係慘嘅，佢哋係慘烈更慘，因為佢哋就更加大尺度。佢哋喺房裏邊自己做嘅行為咧，真係直情我諗就係啦，如入無人之境啦。 等先，但係即係我唔理佢裏面做緊啲咩啊，但係冇理由我哋會知道噶嘛，啱唔啱？ 冇錯， 唔 係只係話咧，而家程度有分別。佢自己投訴嗰個咧就話：喂，我都唔係最慘啊，真係又要播翻周星馳，邊個夠我慘？用三 pair 更加慘。 因為嗰個即係報料嗰個事主就話：其實佢都唔係點影到我個樣嘅咁樣。 唔止個樣啊，係講緊佢哋嗰個裸露嘅私隱部位啊。因為另外三 pair 咧，頭先我哋都立過下咧，即係咩動作都有㗎啦咁樣。 以為睇緊嗰啲書啊， 春光片咯， 係咯。 嗱，上半場就係啦。 嗱，有好多討論點嘅。嗱，首先咧，即係嗰個負責人咧，佢就話唔係咩隱蔽閉路電視嚟嘅，係本身嘅閉路電視， 係 啦，即亦都系明装嘅， 系 即系你选择喺度做啦。咁当然啦，你租咗个 party room， 你都知道有闭路电视。 你選擇做咩行為呢，其實某層面上是你自己需要負翻責任嘅，因為你唔好理第一點就嗰啲片段錄影片段會唔會流傳。你做緊嘅嘢，人哋會見到，呢個係第一啦。即係咁嗰個咧，就可能係租住嘅人，但可能咧，亦都有一啲嘅討論點，就會話：喂，就算係有人租住咗佢做嘅行為過火咗嘅話，但點解呢件事會流咗出去網上面嘅平台，俾大家去亂咁傳閲咧？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咁樣講呢兩樣嘢，第一樣嘢係咪其實你自己都要負翻責任？究竟你喺個 party room 裡面做咗啲乜嘢咧？ 嗱，咁我哋先問一個問題啦，有冇人話 party room 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乜嘢？ 嗱，又真係 嗱，如果佢嗱，因為我睇到個報道就問呢個 party room 嘅女負責人， 可以做乜可以唔可以做乜？ 佢就話房裡面咧係有閉路電視，明顯地安裝喺個天花嗰度嘅，即係話到明俾你哋知㗎啦。而佢都有解説到其中一個原因，嗱，當然仲有好多原因講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佢就話因為其實之前咧都知道咧有朋友咧就係租住佢哋嘅 party room， 唔係租用佢哋嘅 party room， 但係佢哋嘅行為咧就好過火，所以咧的而且確咧佢哋就因為呢一個原因咧就安裝呢個閉路电视，就话俾人哋知，喂，其实有人监察住你噶啦，你哋嘅行为系咪可以唔好咁过火咧？咁、甚至乎试过有一啲嘅情侣嘅行为太过亲昵啦，系啦，佢哋一旦发现咧，系会用短信去提醒佢哋嘅。 系嗱，如果系咁嘅话咧， 唔好意思，系啊，头先你话佢如果有啲人系啊。点解佢会？因为就系讲紧 咁，你嚟租你咪有资料咯，我咪会有你电话咯。 如果你系， 但系佢点知道我行为几准啊？ 闭路电视俾咗你睇，话俾你 佢咪讲到明， 唔 系当时啊， 当其时啊， 你只脚踩到落阿华个头度，佢就即刻 send 短信嚟噶啦。 啊，你个行为已经超越咗啦。 阿华喺个鞋袋里边攞拖鞋准备咬嘅时候，佢已经 send 短信嚟噶啦。 我自己觉得咧。话晒嗱，都当我系 party room 嘅负责人啦，我租个地方俾人哋，我话咗俾人哋知我有闭路电视嘅，其实我觉得我冇错嘅， 冇错， 我自己个我接受噶，我觉得即 系 呢样嘢都 讲到明噶， 你会讲到明嘅。而如果你哋真系做咗过分嘅行为，我 message 你话俾你知，真系会录影噶，其实你 系 咪仲做先咁样？ 系啦，如果你唔介意嘅话， 一个 warning 其实我觉得 OK， 系啦，因为嗰个讲真。唔系一间酒店房啊嘛，唔系一个时钟酒店啊嘛，系唔同嘅用途噶嘛。 所以咧，头先你讲紧咧，喺未安装 CCTV 之前咧，佢话有啲人咧系做一啲好过分嘅行为，佢所以之后先加翻个 CCTV 嘅时候，我心谂我佢点解会知？莫非嗰啲人整到好乌哩马叉？ 哦、 都唔出奇嘅， 即系因为佢点解后加啫？佢话因为啲人太过分啊嘛， 都唔出奇嘅。嗱，不过如果咧你未有呢单新闻之前咧，你当我系租用 party room 啦，我作为顾客吓，我有合理期望噶，我谂住间房就 系 我嘅咯，我中意点玩都得噶， 间房 系只要我唔整我唔破坏你间房。其实你真系冇限，我合理期望，我真系唔知道，我唔知道原来你唔俾我喺里边做呢啲嘢噶嘛？因为嗱，咁呢间房嚟啊，你话佢同时钟酒店有咩分别咧？我又唔知嘅，所以除非你喺你未话俾我听之前咧，我怀疑有唔少顾客咧都会觉得我咁样做系冇问题嘅。 我都俾钱租啦，系咪喺私人地方啦变咗？ 系啦，只要我哋系成年人咧咁样嗱，咁当然如果你 唔系 我认同，其实你都冇错。 系啊，当然啦，如果你话喂唔系噶，我哋每间铺头有唔同规矩，得你讲明咪得咯，即系讲明就可以嘅。咁你唔讲明，我唔知噶嘛。咁因为而家事后咧，有啲律师咧，佢逐单即系逐格回应嘅时候咧，佢都话。咁 party room 咧，好明顯係一個私人空間。 OK， 佢話俾得你做私人空間咧，其實你喺裏邊做任何嘢都唔會係犯法咯。 OK， 係啊，咁、所以 咁嘅，即係嗱，律師嘅意見我哋要了解係咪？ 嗱，咁但係有兩樣嘢嚟嘅，犯唔犯法？同埋啱唔啱規矩咧，係兩樣嘢嚟嘅。因為咧，譬如你係嗰間店鋪，我唔係法律啊嘛。但如果我講到明， 我 呢間店鋪， 你唔可以有啲超越嘅過火行為嘅。 係啦，即係你係冇犯到咩公眾秩序，但係喂，我個 party room 我講到明，淨係準你咁樣玩嘅啫。我唔準你哋親熱嘅，係可以嘅。咁你如果你 寫明， 係啦，你列咗個表咧，你咁樣做係違規嘅。係啦，係啦。但最慘係佢冇寫呢個表啊。 都系嘅，咪同埋讲真，我自己有阵时都会谂噶，即系如果嗰个我系个场地嘅负责人，系我提供个场地，我租用俾人哋噶嘛，有啲乜嘢唔开心嘅事件发生咗，咁我有冇法律责任先？ 系， 即可能呢一个都会系嗰啲场地负责人嘅担心啦。 即系你指如果佢哋开心嘅时候唔开心啊？ 系啊，或者被逼开心咯，会有好多事情会发生噶。 哦， 咁嗰个就唔属于限唔限制， 所以 冇办法啦，系咪先？ 唔好亲热咯， 系 啊，你哋要控制住自己嘅情绪。 同埋好尴尬噶，你作为个场地负责人咧，你又唔可以明写话唔准亲热，因为点解咧？人嘅心理好古怪嘅，你唔提又自我。 你一提咧就可能，咦， 系、啊哦，可以、哦， 原来可以亲自嘅、哦，系真系会噶。 啊，唔系，我觉得咁样啦。如果系嘅话咧，又唔使写得咁明确咧。你咪我全间房都装晒 CCTV。 系啦，而家佢就用咗呢个方法咯。 我全间房装晒，咁你如果你要即系要咁嘅话咧， 你就责任自负啦。但都唔同啊！你装咗闭路电视咧，佢唔代表话你唔准啊嘛，佢唔代表冇呢个规矩啊嘛。 又真系又真系，但因为可能佢一啲咧，有啲人系话、哎，我唔怕俾你睇嘅咁样。 譬如我举例啊，点解咧？如果你明写咧，反而会有一种咧唔好嘅联想咧。譬如你话我同阿祖好中意去揼骨嗰啲地方啊嘛。咁我哋绝对知道你揀嘅系一啲咩光明正大六大门派啦。但如果俾你去到一间店铺度，你从未帮衬过嘅，你见到个贴住张告示写住 唔准闩门噶， 唔系啦，譬如唔准闩门啊，或者话咧，技师不准与客人咧有不道德交易嘅，譬如佢咁样写。我谂你见到你唔敢入去呢间， 我觉得嗰位邪骨嘅墙， 系你会觉得好惊啊！但系好矛盾， 一定有事情发生过啦，唔系你点会无端端粘张咁嘅告示啫？ 佢明明写咧系一个正面嘅、叫你唔准做呢啲嘢嘅，但你收到个信息就话咁一定有人犯过啦， 仲好多添，觉得 咋咋林着翻衫先，因为我见到佢翻嚟入咗嚟啦，咁样你好惊啊！ 一阵间嗰个姐姐佢尝试 佢要咬拖鞋咁算啦，系啦嗱，所以 每一个动作你都要拉牌落去， 系啊，甩唔到啦。 点解甩唔得？ 系咯，哎呀摸唔到嘅你真系，我因为佢摸咗隔篱房，所以嗱呢个第一格有啲尴尬嘅。你话可能个 party room 咧，佢都唔知写唔写呢句好，不准有亲热行为，咁会唔会就反而提醒咗咧？ 咁系咪会咁样啊？即系话咩面贼不雅嗰啲咧？嗰啲字眼， 一系就话咧只准做以下，咪或者净系只准做一啲即系合规矩嘅嘢咯。 但系唔系，有时你话啊，你都冇写明话唔想做，咪即系 OK 咯。 嗱好啦，咁 啲人会捉字 嘅。咁然后而家第二格咧，就系头先大家都问啦，喂，影系影咗啫。 系啊。 点解你同我都睇到嘅？ 啱啊！ 系全宇宙都 睇到嘅，真系冇得留底。 宇宙大王都见到啊！真系 点解咧？嗱，而家 太过分啦！呢个 嘅女负责人啦，即系其实佢呢个 party room 咧，应该有两个老板嘅，其中一个咧，佢哋系情侣关系嘅咁样。个女负责人咧，我就见到佢咧，就接受咗访问嘅。佢就话怀疑啊，即系佢嘅男朋友，就即系佢呢个，亦都系呢一个 party room 嘅营运嘅 partner。 冇错， 系啦，就喺营运呢个 party room 嘅几个月之前咧。佢男朋友係曾經試過咧，就係將一段客人即係閉路電視啦影到嘅一啲嘅親熱行為咧 ，send 咗俾另外一個佢自己嘅朋友嘅。而呢個朋友同呢位男嘅店主啦，係啦，佢哋中間咧就有啲金錢嘅瓜葛啊、反目成仇啊、各樣嘢咁樣，有啲咁樣嘅事情出現過，甚至乎咧係有人受過滋擾啦。當時咧呢個男負責人咧更加係有報警求助過等等咁樣嘅，即疑似會唔會因為呢一個原因就令到有啲片段就出咗去？但點都冇點都冇得講噶啦。第一樣嘢就係、的而且確呢一間公司嘅負責人曾經有將佢哋客人親熱嘅片段係傳過開去， 咁呢個動作已經唔得啦。 其實你睇到佢事餘就係條片拍低咗，但係個負責人首先就將佢自己傳低啦，仲要俾咗自己男朋友睇啦。咁我諗嗰啲客人都冇諗過你會將佢攞嚟咧，大家。參考閱讀啦，唔係第一格你已經冇理由咁做啦，然後第二格嘅就係你個男朋友會將佢 share 俾另一個朋友咯。係 啦，如果男朋友其實係呢個party room 嘅負責人之一， 咪就係咯。所以其實反而咧調翻轉嗱，我真係覺得咧，大家千祈唔好調轉咗槍頭咧，就話呢件事咧就係你唔喺裏邊親熱咪冇事咯。我真係唔可以咁樣。 我覺得兩 千祈唔好咁樣，因為 我覺得兩方面都有責任。即系人系一个成年人，你自己做咗啲乜嘢咧？你 系 要负责任。我讲紧包括系被拍摄同埋拍摄或者将啲片段传出去嘅人，你哋全部都有责任咯。即系你问我，我都会可能租咗个 party room， 好似阿豪仔咁讲，系我唔系做紧啲犯法嘅事嘅话，律师都咁讲啦。如果你有亲密行为，唔算系一个犯法嘅行为嚟噶。 系啊， 但系呢个系你嘅选择嚟噶嘛？你系成年人嚟噶嘛？咁你真系可能要承担翻个后果，包括而家嗱，唔知有冇人有一个法律嘅责任啊？吓咁样啊？吓。 咁但系问题系，咁我有啫，我唔系要俾你公开噶。 所以咧，你就会知道啦。 唉， 租个 party room 谂住开心，点知而家变咗咩 ？Crying in the party。 热播的歌，忽已静了。墙边一声惨叫，好友都靠近了，你没有被忘掉，观众 与了分担，莫笑，大喝三杯，失控地笑，孩子终于哭了，空气的震动里，你没说，但心照，某个事情大概不妙了。因一个人痛哭，哭崩派对舞曲，我也曾像这样，青春大概相似，总有段情落入这种困局。或有一天，当你大了，城府开始深了，年轻的眼泪流光了，便挂念曾经这样了。 二台通识六十秒。 听讲你最近参加咗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个计划点样帮到你啊？咁又会唔会帮到我噶？ 我个个案经理话我知咧，有好多嘅师兄师姐透过计划嘅在职培训，可以成功加入到银行啊、物业管理啊、飞机维修等呢一啲需要唔同职业技能嘅行业噶。 咁好。但是我未想到自己想做什么，这样可不可以都参加展翅清健计划的？ 当然可以啦，展翅清健计划是为15至24岁的年轻人提供各行各业的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和在职培训机会的。计划呢还会安排专业的社工帮学员分析他们的事业方向，又会有不同行业的职业技能课程啊，同埋工作实习训练俾啲学员去尝试。你可以慢慢了解一下到底边一类型嘅工作先至最适合你。 唔错、啊，等我都上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嘅网站同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啲先得。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自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听过有陈奕迅嘅 Crying in the Party 啊，我哋一阵间嘅我们的咧，就系、是、我哋嘅中秋 Party。 系啊，唔会有眼泪噶啦，嗰、那个应该系啊，要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究竟去边一度赏月得最正咧？嗱，香港九龙新界，我哋跪求大家咧就嚟留个言，同我哋分享一下边度啊，喂正啊，呢、這个冇人知道，话俾我哋知道。 同埋你哋童年时喺边度赏月咧？嗰、那个地方仲存唔存在嘅咧？吓、哦，一阵间我们的同大家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话：，国家日益强大，令香港免于坠入颜色革命深渊。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安法，令香港结束港独猖狂，迎嚟由乱转治。他认为必须在香港增强国家意识，要加强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骆惠宁在一个庆中秋及国庆活动致辞的时候说，港人素有爱国爱港传统，但多年来亦都有一些人极力淡化香港社会的国家意识，甚至企图通过歪曲两制来对抗一国，逢中必反，道行逆施，说明增强国家意识是十分重大紧迫的问题。骆惠宁强调，要清楚认识坚守一国底线，先至有两制空间。不守一国之本，就冇两制之利。他说，解除黑暴揽炒的捆绑，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市民的个人利益先至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护。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一项国庆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小就学习有国就有家，国家和家庭、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是密不可分，每个国民都应该以自己国家的长久发展为荣，以维护国家安全为责。林郑月娥指出，香港同祖国一脉相连，回归之后成功落实一国两制，又说香港去年经历修例风波和暴力事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打击，但在中央支持和协助下，香港正是逐步重回正轨，当中最关键的是人大常委会为香港制定港区国安法，并在香港实施，保障香港绝大多数奉公守法市民的安全。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包括一名安老院舍院友。本港昨日新增4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079宗。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举行首场电视辩论，由民主党的拜登挑战现任总统共和党的特朗普，双方在辩论中针锋相对，在讨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和医保问题上，拜登批评特朗普是骗子和小丑，特朗普多次打断拜登的发言，拜登就叫特朗普收口。特朗普批评拜登在过去几十年一事无成，完全不聪明。特朗普被主持问到税务问题，他说缴交了几百万美元的税款，之前做商人的时候因为折旧等的问题，因此是不用缴交。他又批评民主党在疫情问题上只是故暂停经济，令民众受苦。拜登反指特朗普轻视疫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89点，升314点，总成交金额48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07点，升10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3.6升8.2，腾讯控股515元升9.5，美团点评240.6升6元，平安好医生99.5毫半跌7.75，中国恒大18.82升2.34，比亚迪股份119.6升11.4，小米集团20.7升6.5，友邦保险76.75升6毫，ESR24元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1，瑞士法郎0.921，加元1.34，人民币6.812，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9点，跌189点。港金现价报174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28美元，卖出189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就车多少少，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 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咧，仍然都系车多少少嘅。咁因为湾仔北嗰度系有啲封路措施啦，咁但系咧就冇头先咁挤塞噶啦。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亦都系挤塞，排到去万怡酒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咁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掩埔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咧，主要就系流浮山嘅天华路啊，咁天华路去天池路方向，近住天影路一段咧挤塞，龙尾咧排翻去流浮山道，近住新庆村噶，咁亦都影响到平下路去流浮山方向挤塞，排到去石埠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Bella 林永彤。学校复课家长们都要帮手的，第一就是透过每日了解子女在学校做过什么，去确保子女在学校有做卫生措施，其次要安排子女有足够的休息，最后记住家长们都要保持正面心态面对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最近进行本地认知障碍症患者使用社区措施状况的调查，究竟个研究结果是点呢？ 今个星期四我们又请来协会代表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只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飞电香港。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重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好啦，我们的啊，头先预告咗啦，就系同哇赏月有关嘅。 系啊，你哋两位有冇呢个赏月嘅习惯嘅？其实 其实系冇噶，我冇，我好似咁多年我都冇。 细个你其实真系噶，你会集中火力喺啲灯笼啊、蜡烛啊、煲蜡啊，即 系 之类嘅嘢。讲真，即 系 细个唔啱噶。 啊， 以前细个呢度，你个头系冇抬起过噶，你系向下望噶。 你讲得啱。 低头我哋望望蜡烛 咯。系啊，冇错。 但反而咧呢几年我有噶，譬如我记得旧年啦， 年纪大啦，中意呢啲传统 啱 唔做啦个节目， 系 啊，即刻走啊， 真系啊， 真噶。 但呢个真系有，我都认啊，我旧年。 是有带 Molly 去玩灯笼的， 他一定很开心 啦。他都开心，他有得出街嘛。 有得出街。跟 住我吊住个月饼在他的心口那里。 又没月饼，如果不是吃了的，应该会。我们呢就真的带住 Molly 公主，就手揸住灯笼的。但是因为即是穿着跑步衫、跑步的衫咁样。 Molly 穿跑步衫啊？ 不是，他两个 是。我就拿着那些灯。电子灯笼系啦，跟住咧，我哋就喺屋企附近，我哋就去咗宝马山嗰度睇月亮。 系 咁，但系佢有冇嗰一个环境俾大家去坐喺度或者铺垫？ 佢有一啲公园仔嘅，但系起码嗰度咧，你问我系咪睇得好光咧？嗱，真系要睇夹埋时间嘅，因为有阵时如果你仲好早嘅时候，周围有好多大厦啦，其实咧 光污染都好紧要。 系啦，又或者嗰个钟数咧，嗰个月光未系最近你啊，咁所以咧个感觉。其实同平时我原来都差唔多啫咁样，咁但都叫庆咗个节咁样咧，我都觉得开心嘅，系啦。但今年咧就谂住不如试下大胆啲， 山顶， 再又未去到又唔会系即系太平山顶咯。有谂过咧就系去附近都系即系住宝马山嗰头啦，就喺嗰边咧搵一啲再高啲嘅地方。暗少少嘅地方，睇会唔会咧又睇到个月亮啊，圆啲大啲咁样咯。 我系 N 年前，我谂都讲过，因为咧我系得一次咁嘅记忆嘅啫，就系咧去咗沙滩咧，谂住学人哋咧铺张毡咧就抬头望月光晒月光，点知咧一去到咧就同我老婆讲，我话喂唔使去啦。你望到啦， 全满，全院满座。 佢话我话现场啊，好似呢一个叫做咩啊？雷霆救兵抢滩登陆战一样， 系 挤涌到咧，即系如果你而家座无虚席啊，你直情系咧掂掂到前面个啰柚啦，而佢只脚踢到你个头啦， 都 咁近喎，你冇可能针插不入啊。然后你仲点样可以嗰啲叫做咧，即系大家窃窃私语咧 ？Honey， 我会对月亮起誓，唔系同你讲啊，阿婆。咁你对望住我做咩啫？唔系我想噶嘛。 有冇汽水罐啊，哥仔？ 哎呀，老婆，我哋走啦。 真系，阿女又唔好走咁远啦，听到哥哥咁 样。去沙滩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有嘅，但系嗰阵时咧，应该即系未到二十岁嘅，即系仲系以为自己好靓仔同好高大嗰个年代。 即系琴日啫嘛， 系十几岁嗰阵时，嗰阵时咧系一大班朋友就系去沙滩度赏月啦。 一定啊！ 但系都一样，醉翁之意不在个月亮度嘅。我谂应该都系喺啲啤酒度啦，喺宵夜食嘅过程度啦，嘈冤巴闭度啦咁样。其实个月亮系点咧，都系冇见过嘅。但喺沙滩呢个气氛系好嘅，因为的而且确咧，有一啲人咧真系会会睇天啊，又或者海浪嘅声音， 哇啦， 大自然嘅感觉，即系嗰个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考虑下用。不过而家沙滩去唔去得噶？嗰啲限制你都开 唔 嚟噶。 佢就俾游水啫， 佢唔俾游水咯。 咁但系你话去坐喺个沙度得唔得咧？又真系唔知啊。 唔系，老老实实，其实而家限制令仲系生效嘅。 系啊， 四个啫嘛。 系啊， 所以我都系喺我个 post 度啊，我写得好小心噶，我唔系鼓励大家大型聚会噶，但限聚令两个人我哋可以出街噶嘛，系咪先？ 四个， 系啦系啦，咁你都可以自己一家人睇下月亮噶嘛。 但你就唔好同隔篱嗰个打招呼咯。系啊，如果有咩问题嘅时候，你千祈话我哋唔系话住共同目的嚟噶，你唔系想于你嚟做咩噶？我嚟食月饼噶。 咁中秋节嘅共同目的都系玩灯笼同食月饼嘅啫。 可能我出到嚟，我话我系想怀念嫦娥咧，咁咪多个唔同嘅目的咯。 系啊，如果咪就唔 系咯。 咪就总之你唔多个四个人得啦。系 如果真系有人答你，点解你中意中秋节啊？ 我即 系怀念嫦娥啊， 唔系因为吴刚咯。 你真系觉得好凄美啊？你 好凄美啊！ 佢嘅人生 好中意兔仔咯，佢几好啊！真系嗱，咁但系你话我哋。如果今年中秋有咩可以推介嘅咧？ 都有一啲嘅，揾到一啲嘅地点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样。香港九龙新界咧，我都见到有嘅。首先咧，佢就话有啲大嘅公园咧，其实走唔甩嘅。譬如咧，佢哋讲到维多利亚公园啦，数码港嘅海滨公园。 数码港嗰个咧，真系无敌噶，我都觉得嗰度。 系咪你有冇？你去嗰度？ 我去过嗰度啊，即系佢就系即系无遮无掩啦，前面仲一望无际咯。 系系系。 咁但系个月光高唔高高挂就一件事啦。 其实嗰个位系正。睇月亮睇日落我都觉得正嘅。咁所以呢一个呢我都几推介就係数码港海滨公园。但係你如果揸车去嘅话呢点样泊车呀、啊、泊唔泊到车 呢咁就一件事啦。 归下至你啦。 唔係你咪当你买咗一盒双黄百年蓉。 我哋咁话320。 冇办法㗎。哎但我哋咁样讲唔系鼓吹你去犯法㗎。 唔好咁啦。香港区呢仲有嘅譬如另外呢山顶公园呢都系一个几热门嘅地点嚟㗎。山顶公园呢就即系话已经系过咗平时呢零 燒角嗰個位， 再上 即係嗰個位，我都有同阿摩尼公主去嘅。其實上面咧都即係好多人咧會影，平時就影嗰啲咪結婚相啊，即係之類嘅嘢都有嘅。咁咧到嗰個位，因為真係好高啊，你亦都唔會俾周圍有一啲好光猛嘅嘢啊，個燈啊之類嘅嘢。咁所以咧，我諗呢個位咧賞月都真係唔錯唔錯嘅。佢嗰度直情叫做柯士甸山道啊，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再上個凌霄閣。 喂，有個推介咧，就係講緊九龍加頓山啊，即係喺深水埗咧行出去咧，嗰度大埔島嗰個附近，即係嗰度咧有個平台，我多時拍戲都會有影過嘅嗰個位置咧。不過即係大家要去揾下條路點去咯，咁就望住咧九龍半山，即係九龍半島嗰邊咧，再抬頭望咧，都係一個靚景嚟嘅， okay, 叫做加頓山。 嗱，港島區仲有兩個推介嘅，我覺得呢兩個咧係幾方便嘅。第一個中山紀念公園，即係近西營盤嗰邊咧，即係中山紀念公園嗰度咧，其實你望出去咧就一望無際嘅維港嘅景色啦。咁佢又有一啲嘅草地啊，其實嗰度而家好多人做户外嘅運動嘅，即係健身嗰啲都有嘅。咁起碼其實你喺西營盤就行過去都要幾分鐘啫嘛，上環站又行到過去喎。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可以考慮。另外一個咧，仲方便啲添。天馬公園， 係係冇錯， 一樣有草地，一樣有海邊。 我到而家都未去過天馬公園， 我仲未去過， 我未去過，係咪好容易去㗎？ 係啊，其實你金鐘站行到過去咯， 係冇錯， 金鐘站未行到過去咯，係啊，所以其實有曬路牌啊，各樣嘢，所以呢幾個咧， 點解又夠大又前面有夠空曠，係咪先望曬啊？九龍半島嗰邊 呢兩個地方咧，即係譬如你話可能數碼港，我頭先話嗰個地方，我哋都覺得好靚，但有陣時你會覺得咧，唔揸車咧就可能冇咁方便，但我自己覺得咧，西營盤嗰邊嘅。孫中山紀念公園啦，同埋金鐘嘅天馬公園咧，其實實在太多公共交通工具會經過啦，所以咧，如果你係住香港島嘅話，又唔使揸車，又唔使煩，會唔會買多盒月餅320啊咁樣？我覺得呢啲咧都可以推介嘅地方嚟嘅。 我覺得我哋用一個買多盒月餅320。另外咧就係喺呢個尖沙咀咯，尖沙咀海濱海， 即係星光大道嗰邊， 係啊，即係嗰條哇咁長嘅嗰個海濱 長廊 啦，仲有觀塘嗰啲海濱長廊啦， 即係啟德郵輪碼頭公園嗰邊係咪？ 係啊，嗰粒咧其實都正喎。其實我覺得嗰個郵輪碼頭嗰度咧都 郵輪碼頭都係 都好係啊，都幾寬闊啊，即係又係冇遮冇擋咁樣去望咧。 但嗰度嘅交通相對地又冇咁方便， 但係你搭的士去都唔難㗎，因為 OK OK 有小巴啦，同埋 嗱我都有一個九龍咧可以推介嘅，呢一個咧就係平時就唔多人嘅，但係個環境超靚嘅，就係西九海濱長廊。 哦，係 啊， 係 啊， 其實嗰邊咧大草地啦，同埋其實新起啊嘛。雖然嗰啲咧劇場啊，話起一世都好似未起曬啊，嗰啲咁樣咧，係啦。但係佢嗰個咧海濱長廊個草地之前咧都有搞嗰啲可能係一啲音樂會啊之類嘅地方咧，地方係大嘅，靚嘅。睇海景啊，大自然啊，瞓喺草地度望月光，咩都可以做晒。呢一个阿祖推介。 嗱，咁我就推介呢一啲咧，郊野户外地方啊。如果咁嘅话咧，因为咧，譬如话有一个地方咧，琴日啊，哇，我哋啊蔡主任啊，极力推介呢个啊，可能佢都有去同佢悭啲上个月喺嗰度。就係、是、呢個咧大東山，係呢個大東山咧真係都幾靚嘅。我見到咧，你淨係打一打呢一個大東山啊，同埋呢啲中秋呢啲字眼咧，好多人都已經有咧，就係話中秋夜咧喺嗰度賞月嘅活動啦。而且咧佢影嗰張相出嚟咧。是真的不错的。咁啊大东山呢 日出日睇日出啦，日係好靚嘅。咁上月可能更加會嘩已经去到咁高啦，係咪？ 係啊，不过大东山呢有少少难度嘅，因为呢、原来佢哋都话呢最好有啲行山经验呢、 okay, 就係好啲嘅咁样囉。係啊，咁所以呢度都係一个好地方啦。咁同埋另外呢，如果你话仲有啲咩地方呢，流浮山嘅白泥啦。係啦，咁佢呢就话呢，除咗你喺嗰度嘩食咗海鲜之后呢，就可以白泥嗰度呢有咩，有豪华嗰啲露营啊。即係而家呢唔係 camping, 係 glamping。即係呢嗰个豪华呢，即係咪 glamorous 嗰个意思呢、glamping, 因为佢话呢喺嗰度有豪华露营嘅地方呢，俾你去 book 嗰啲即係营地啊。係、 啊，係咪 有埋啲透明嗰啲即係話 睇個相啊，可能 係啊，好靚嘅嗱。跟住頭先講啊，大東山又係一個地方啦。西貢啦，其實好多人都推介㗎、 哦。西貢都 西貢咧，佢話一定去到萬宜水庫嗰個位度咯，地面平坦。哇，講到咧入夜觀星一流啊，咁樣哇，即刻有好多嗰啲浪漫嘅回憶啊！如果你去呢啲呢啲頂咧，係啊。 即其實咧，見到譬如啲畫面咧，即係成日都係話啊，個沙灘得兩個人咧， 係 你就覺得 OK 嘅。好似阿豪仔話齋咧，哇，即係水泄不通啊，插針都插唔到落去。 係啊， 其實又即係可以破壞咗嗰個浪漫、啊。 不過有個地方 一定係浪漫噶嘛，你一家人一大班朋友20個人一齊睇， 係都可以 嘅，其實都熱鬧嘅。 係啊，喂，有笪地方咧，佢話幾好嘅，即係遠中大近喎。 啊，嚟啊！ 係咩啊？ 大嶼山嘅長沙聽過未啊？ 聽過， 去過啦。 係啊，我未去過、這個。 我有去過呢、這個極度推介嘅，但係交通係非常之唔方便嘅。 係啊。 你可以喺東涌道搭到車入去啦。但係如果你自己揸車嘅話咧，你係要行街市嘅。 哦。 係啦。 因為佢話嗰度咧，離東涌市區只有20分鐘嘅啫。佢话好近咯，即系相对咧系 又唔止20分钟啦。嗰条路应该咧就 车程定系行程啊？ 讲紧车程行唔到噶， 行唔到 一晚，因为咧佢成条路咧你要穿过，即系由越过高山，由越过谷噶、 啊， 要隔好远，同埋都好迂回嘅。 都应该系由晏昼你行日行定入去，咁跟住先可以夜晚。 同埋嗰样嘢咧，我讲紧咧都唔系讲紧巴士啊，系嗰啲村巴单层嗰啲咁样入去嘅。长沙如果你入到去嘅话咧，因为我有朋友咧喺嗰度住嘅，咁所以咧。我都有去過，去個沙灘真係非常之靚，同埋主要咧都係外國人住，佢有一啲嘅小嘅餐廳啊，各樣嘢咧有咁大個嘅沙灘啊，個沙灘又長喎、 啊，係啊，全港最長3公里， 係啊，但係你就真係要花多啲嘅時間、啊。 佢嗰度都有豪華露營車咯， 是不 是啊、直情有埋嗰個露營車、啊。 即 係 如果你係諗住喺個 過一晚夜， 過一晚夜嘅咁就 OK 啦。如果唔係咧，就真係你走就真係難搞嘅，因為邊有交通工具啊。 係啊，咁啊石澳都係一個推介啦，我見好多朋友都有咧，譬如。有啲網友都同我哋講話，屯門嘅蝴蝶公園啦，佢話都 OK 㗎。 其實咧，我見到咧，我哋有好多朋友同我哋推介咧，都真係區區有睇頭嘅。 大埔海濱公園都有。 嗱，呢個我有，我爸我媽就係朝早每一日即係喐身喐勢，我覺得佢嗰啲唔算神運嘅，佢哋真係喐身喐勢嘅啫喺度。咁去嘅地方，佢話嗰個地方咧，平時咧都真係有好多朋友咧就係會去賞月嘅。另外，譬如元朗，佢哋話元朗公園咧，亦都係一個咧即係大平地啊。譬如近我哋就有摩士公園啦。 系啊，但系喺嗰度就唔想听到有人喺度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系嘛？ 边度啊？ 屯门公园啊嘛，你话？ 哦，咁唔一定系得 啦。我话元朗公园同摩士公园 系 啦。 啊啊、 另外咧，譬如将军澳嗰边咧，佢话咧佢哋香港单车馆公园咧近坑口站嗰边嘅，佢话呢一个咧都一个唔错嘅地方嚟噶，即系咧起码你当搵即系唔系要刻意搭车嘅，嗰头街坊嘅话咧，你就搵翻一个住附近嘅地方又可以去啦。 有睇到听。听众话系揾啊荔枝角公园都可以嘅，咁啊，但我想话咧，摩士公园咧有个特色就系咧，平时嗰啲花草树木咧，你哋唔可以跨过去俾佢。 哦，佢而家就开放啦。 佢每年中秋咧，佢都会特登咧，但我唔知道今年有冇啦吓，即系会特登挂多啲嘅灯啦，去喺嗰个叫花，即系因为佢有少少。少少嘅 花燈展咁樣， 少少山丘咁樣嘅，即係斜斜地咁樣有少少山丘啦。咁佢哋啲康文署咧就會咧掛咗啲燈啦，咁啊又照明啦，等大家可以睇到啦，同埋可以俾大家咧。铺喺度，即系攞张攞张箭啊，铺喺度赏月啊，食月饼啊，玩灯笼啊，咁样 咯。喂，嗱，如果我哋推介咗咁多地方咧，不妨咧，我又讲埋少少咧，就系咧，有关古老月饼盒咧，我头先揾到啲资料咧， 原来 都系啦，都有啲传统意头嘢讲嘅。佢话咧，大家有冇留意咧？佢讲紧以前咧，因为而家可能花款好多，但系佢话传统嘅月饼盒咧，佢话咧会有几 传统嘅月饼盒系纸制 嘅。唔系，即系佢譬如讲60-70年代咧，有桶装嘅。有桶裝啦，都有鐵盒嘅，但係佢話嗰陣時咧，嗰個花紋有啲咩咧？譬如佢一定會有咧，有花位嘅設計咧，會有荷花啦。咁點解會有個荷花出現呢？ 咁荷花嘅寓意好啦，定係 咩意思咧？ 荷花公雞，荷花差 係啦。佢話因為咧， 荷花寓意好 就食字咯。佢話荷花咧同個和字咧有啲諧音。所以咧，佢就话咧，希望咧就和和合合咧美好啊，即系大家和睦咧。所以佢话中秋又系团圆，所以咧佢话好多时候咧都会常用呢一个荷花作为嗰个盒嘅封面。 哦 ，OK， 系啦。咁点解有咁多莲蓉馅喺里边咧？ 咁啊，莲就系、是。 即係大家融合啦，係咪？ 蓮係蓮 蓮 子做噶嘛，所以 蓮子金嘅面口 係啦，所以其實咪蓮子咯，即係邊有富貴蓮子啊咁樣咧？咁所以佢話都有呢一個嘅意思喺度啦。同埋佢話有一樣咧，我哋而家少留意嘅，佢話月餅盒咧，古老嗰啲咧，即係六七十年代咧，佢話有好多蝴蝶喺度嘅。 哦，係啊， 蝴蝶有咩意思咧？ 咁样衰一对啦，系咪？ 我谂亲都系衰嘢，对唔住，我真系唔好开，我唔好开口讲。 你唔系觉得蝴蝶系嗰啲？ 系啊，我谂起化蝶啊，其实唔系，我已经唔讲啦。 啱啱相反，其实你嗰个方向 系 啱嘅。 成仙啊！ 啱啱相反， 错系咪？ 佢话咧，因为上次你记唔记得咧？我哋喺细眼仔环节啦，呢个嗰个咩啊？停课不停学咧，我咪介绍过咧，有几个唔同嘅年纪有几大咧？即系譬如话嗰个知天命之年啊，如果你去到咧，一个叫耄耋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佢话咧，因为去到七八十岁咧，嗰个就叫做耄耋之年，即系上面一个老字，下边一个毛字。 系， 咁佢话耄耋， 我记得啊，系啦，讲过噶。 佢话个耋字咪就系同呢个蝴蝶咧谐音咯，又系玩谐音。所以佢话咧，你摆只蝴蝶喺度咧，就代表话 长寿啦， 长寿，即系话咧，你起码七八十岁嘅咁样咯。原来以前我哋嗰啲月饼盒咧，嗱，而家真系少见啊。而家可能都係咧，富貴榮華咧，一朵牡丹花就最傳統噶啦。 而家嗰啲月餅盒咧，你就咁睇咧，都真係冇乜中秋氣氛嘅。 係啊， 只係好優雅咁咯。係 咯， 好靚 咯，就冇乜什麼寓意擺入裏面啊。 係啊，所以你話如果咧，即係有好多傳統習俗做唔到啦，你冇得再玩煲臘啦。哇！但如果你揾到一個咧咁古舊嘅月餅盒， 係， 然後再喺頭先我哋推介嘅相與地點嗰度嘅話咧。得啦，呢个中秋圆满啊！ 我哋都有听众啊，叫我哋提翻大家去边度上院都好，一定开开心心噶啦。但记住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啊，知唔知啊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Song,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n other 哇，好忙碌啊！我哋再預告定咧，我哋晏啲會有猜猜我是誰。 係啦，十二點半之後有猜猜我是誰，而家咧就可以打電話嚟啦。 係啊，1872388啦，歡迎大家打電話嚟登記啦。我哋十二點半之後咧就同你玩嘅，歡迎大家嚇1872388。 猜猜我是誰啊！而家我哋聽十二點嘅新聞報道。 对。在讨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和医保问题上，拜登批评特朗普是骗子和小丑。特朗普多次打断拜登的发言，拜登就叫特朗普收口。特朗普批评拜登在过去几十年一事无成，完全不聪明。特朗普被主持问到税务问题，他说缴交了几百万美元的税款，之前做商人的时候因为折旧等的问题，因此是不用缴交。他又批评民主党在疫情问题上只顾暂停经济，令民众受苦。拜登反指特朗普轻视疫情。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埋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53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516.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07点，升10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3.4升8元，腾讯控股514.5升9元，平安好医生99.4跌7.9，美团点评241.6升7元，中国恒大19.04升2.54，比亚迪股份119.2升11元，小米集团20.7升6.5，友邦保险76.6升4.5，ESR 24.05仙升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951，瑞士法郎8.414，澳元5.515，加元5.782，新西兰元5.108，欧元9.094。每百日元兑港元7.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89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8点，跌180点。港金现价报17,4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66美元，卖出1,89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咧就挤塞，龙尾喺顺德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排到水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龙尾喺北角码头。喺九龙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龙尾蝴蝶谷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亚街路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排到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油塘咯。落翻去宏照道嘅支路咧就挤塞，咁同埋 Mega Box 慢线有道路工程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喺新界天水围嘅天华路去天池路方向，近住天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喺平下路近住东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呢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妈咪妈咪，面康康好好听啊！ 老公啊，快啲扭大个收音机啦，佢哋斗歌啊！ 得啦，老婆啊，唔知佢哋会播 Moon River 咧？ 哎呀，中秋节特最啱听噶啦，我哋唱啦 ，Moon River。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斯芬啊，听讲阿 May 咧骗财又骗色噶，你小心啲啊！ 嘿 ，Kitty， 佢而家冇呃我咪得咯。 佢仲结过两次婚添。 嘿，好多人都系咁噶啦，冇嘢嘅。 哇，斯芬你个人真系够大方啊！不如咁啦，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就同听众讲下情人有啲咩黑历史，黑到你会接受唔到啊！ 好啊，我冇咩接受唔到嘅。 咁啊好啦，听讲阿 May 以前系男人嚟噶。 O K 喎。On a Saturday night。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12点11分啊，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啊，听紧节目《放送快活人》。 好啊。咁我想问一下大家咧，平时喺用呢个应用程社交应用程式嘅时候，多唔多用呢个 emoji？ 都有嘅， 都有嘅，多。最常用系乜嘢？ 最常用咪笑到喊咯，或者叫做喊到笑咯，系，咯。 咁有冇觉得咧？有啲情，有时咧有啲情绪咧，你系啊唔想打啲字嘅，咁即系通常都会用呢啲嘅叫表情符号啦。 会啊会啊。 你有冇觉得有啲嘢争啲嘅咧？即系有啲啊，点解冇嗰个噶？咁有冇边个你系想要增加噶？ 哦， 有啊！我日啱啱谂，我未谂到你讲先。我有一个好想有，可能有嘅，但系我搵唔到咯。 唔系啊，咁有就系啦。 我想有拗头嘅公仔咯。 拗头其实唔系拗头嘅，嗰，那个咧即系啊只眼戚咗上去啊，即系 系咯，我想有拗头啊嘛。 哦，你想拗头即 系啊，即系我想拗头，好似话啊，即系唔系明，即系好似话哎呀边系咧，即系嗰啲好似好客气咁样。你又赞我，你又赞我唱歌好啦，边系咧？我想有少少腼腆 啲嘅， 咁我就因为你呢一句，我就谂起另外一个啦。我想有 O 嘴咯 ，O 嘴有啊， 有啊， 唔系但系嗰个 O 嘴吓咁噶嘛， 咁你想要啦？ 你想点 O 嘴？即系佢，譬如佢头先讲，哎呀你唔好。赞我唱歌好听啦，即系嗰个 O 嘴同 有，其实有几个噶， 有一个 面红 O 嘴咧，嗰，那个系好适合咧，爱嚟扮谦虚噶， 系咪啊？ 系啊， 我哋成日用啦咁 样，系啊，嗰，那个系最好噶。 面红扮懵啊！ 有一个面红只眼碌到好大咧，然后有少少 O 咗个嘴咁样噶。 嗰个我就系觉得反白眼嘅啫。 嗰个唔系反白眼， 面红红碌大只眼嗰个啊嘛。 系啊，面红碌大只眼， 但系佢冇 O 嘴噶。 但系佢有啲， 佢系反咗眼上上面噶嘛，嗰，那个。是吗？ 你会不会你不同的，你那个跟我们那些， 他们那个是不是有够的又不 update 啊，跟着因为不够激素啊， 是咯， 真是嬲啊，你讲这个先讲又买64G啊，真是劲嬲啊， 是就由他啦， 作为你的拍档好嬲啊，是不是这件事， 是咯。 OK， 咁啊阿豪仔就话想话一个好像有少面点咩咩系啊咁， 是啦是啦。 阿祖祖就想要这个哎。我想话你呢个冇 O 到嘅，你想讲呢一个？ 你 send 喺我哋个 group 度啊！我而家开咗我哋个 group， 我哋互 send 啲 emoji 俾大家。 系啦系啦系啦，好啦。 因为嗰个咩有冇 O 到噶嘛？ 系啊。 咁啊，而家咧佢又 有新家噶。 佢而家咧就话之前就话冇新家嘅，咁你讲紧呢个啊嘛？咪曾就？ 哦，系喎，佢唔 O 噶。 咁系咩 O 啫？佢就 O 个，即系有少。 佢系面红红咯，净系打咗只眼出嚟咁样咯，系啊。OK OK OK， 系。 咁咧，佢原本咧就系话咧未嗰个叫做 emoji 咧，佢就話啦，出年咧就唔搞咁多嘢咧，因為今年疫情啦咁樣。咁但係佢咧後來咧，佢近日咧喺度講啦，都係唔好啦，出年咧都係更新一啲啲表情符俾大家啦。 係全部都係同病毒有關嘅咁啊。 咁大件事。 又唔好咁講嘅，即係又唔係嘅。咁咧佢咧就話啦，多咗個咧。是有另一个社交我哋而家用 W 字头嗰个啦咁有呢两个都系 W 喎 ,WhatsApp 同 WeChat 啦 嘛。 真係我估唔 到。 两个 都系 W 喎。咁呢即係佢哋有啲符号有啲有啲冇㗎嘛。咁所以呢就有唔同啦。咁而家呢佢话呢将会呢加个我哋 WhatsApp 嗰啲係冇头晕呢个样㗎嘛。 头晕。头晕。 头晕啦你讲啲咩头晕啦。 头晕啦咁样。 有交叉眼囉。即如果你叫我用相同相似功能，咪交叉眼咯。 我想有反眼啊，有冇反眼？ 有反眼、啊， 反眼都有。 咁咪只眼向上嗰个咯。 有呢个咯。 有眼 向上 呢 个咯。 系啊， 其实 向上咯。 其实有交叉眼噶喎，头晕嘅话，你继续讲埋先。呢个咯，呢个都系头晕啦。我啱啱 send 咗出嚟，咪有两个交叉咯。 呢个理解读为头晕啫嘛。嗱，我解说嗰阿 呢个唔头晕，即系你直情系话唔系嘛？我晕啊咁样咯。 而家咧就喺 WhatsApp 嗰度嘅呢个阿桃仔觉得系头晕咧，就系交叉眼，跟住个嘴 O 咗嘅。 系啦。 咁而家佢新嗰个表情咧， 我点都唔会联想呢个系头晕咯。 系啊， 系啊。所以其实 我头晕啊，我对住你都咁样。 有阵时好搞笑，因为大家其实睇咧点去解读 emoji 系唔一样。 冇错冇错。 而家有一个新嘅，佢两只眼系成打晒。圈嘅混晒嘅咁样，跟住都系 O 好似一个螺旋纹咁样， 即系最传统嗰只卡通咯，系啦系啦 ，OK 嘅。 咁咧，你有冇一啲咧，即系时候咧，你会觉得，哎呀，嗱，心即系分手， 系 分手啊，有个心裂开咗，有一个啦， 吓， 嗰个唔系分手，个心裂开啫。 咁裂开咗个心， 佢可以伤心。 如果你试下，你试下同人哋分手，净系 send 呢个心俾人，嗱，咁咪即系代表分手咧？ 咁你咪知点解佢要分手咯？ 系啦，我谂呢个唔系净系代表分手，即系个心心碎啦，咁都得噶嘛，系咪？ 咁但系咧，嗱，虽然你心碎啫，但系咧，佢话想话埋俾你听，我而家 破镜重圆，黐翻个心啊！ 又唔系破镜，即系破镜，即系谂住话好翻啊嘛。 系系。 咁佢话咧，而家咧，我伤口喺度愈合紧啊，愈合中啊。 哦， 系啦， 咁仔细， 系 咯， 好犀利 喎！ 好，咁我估喺一个心形上面黐块胶布。 哦，系咯，呢个最啱啊！呢个 系啊，咁愈合中啦。 系啊系啊，佢有个咯。即系喺个心上面咧，跟住咧有条绷带咁嘅嘢咯。 但系我觉得佢唔系愈合啊，其实呢个系话紧人听自己受伤啊。 我都觉得系 啊，心受伤了。 有阵时我咪话咯，每一个人佢解读唔一样。呢一度我就同阿豪仔个解读一样。 我头先睇嘅时候咧，即系睇个大符号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哦，如果咪即系你而家心伤紧啦，因为需要包绷带啊嘛。但系佢意思就系话咧，代表咧佢个破碎嘅心啊，而家咧正在喺度愈合当中啊，咁样咯。即系因为 所以唔好乱咁声言。不 过我都想补充。譬如头先你话咧，个眼有多好多个圈头晕嗰个咧，其实 WeChat 系有噶 ，WeChat 有，但系 WhatsApp 冇。 系我知 道 我知 道， 所以咧，其实佢哋有啲似以前啲卡拉 OK 咁样咧，你有独家试唱， 系啦系啦 系 啦，所以而家佢咪就有翻咯。 系啊，冇错冇错。 譬如一个咧，一个心咧就代表咧，哎呀，我好即 系 有个欲望啊，有个欲望嘅心啊。但系冇噶嘛，佢 有欲望嘅心啊！ 其实呢句都几难解读，咩叫有个欲望嘅心？ 即 系渴 心 啊！ 唔系啊，唔系我渴望啊，好希望，好想嘅，即系嗰个 谂 法 咧，即系可能系见到有名牌 bling bling 眼，类似要 咁 样嘅， 我又好想要，哇，好想做到 呢 个 都似啊！我而家掉咗俾你哋呢个都似几。 渴望 系啊，系嘛？ 呢个 星星我都成日用星星 嘅， 系个星星眼咧，系我俾我觉得就系 哇， 你觉得好开心啫？ 系啦，我即系话哇，正喎。 O K， 咁佢而家咧新嗰个， 佢而家咧系喷火嘅嗰个心， 喷火即系眼里边系， 但系个心里面系喷火嘅咯。 我又睇唔出呢个系代表好渴望， 好渴望啊，好 唔系喎？呢个我觉得系欲火焚身啫，顶笼系。即系顶笼系个身焚心以，喂 ，exactly 系焚心以火。 我系嗱 系 嘅， 但未去到话，原来我系好渴望咯。 我完全想象唔到。 系啊系啊， 所以即系都话睇点解读咯。呢个我想象唔到啊，我连焚心以火都谂唔到。 佢但 系 佢官方点样介绍呢一个就 系 好渴望。 就系指渴望同埋欲望嘅火焰嘅心。 欲望似啲，你话欲望似啲，因为如果你话 即系我 send 过呢个 message 俾你，就知今晚可能有啲嘢想发生。 系啦， 即系上月啦，上月嘅欲望好大。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啦，喂，佢咧有一个咧又加多咗一个代表放松啦，疲倦嘅叹气符， 就影你咪得咯。 放松、疲倦同埋叹气，你齐晒。 我又覺得那堂眉咧就係彎咗落嚟嘅，咁隻眼係眯咗嘅，但係咧跟住個口咧噴咗一個氣出嚟， 吐出烏氣。我覺得呢個係咁多個最似嘅， 呢個我覺得都可以 有，有少少似咧。你今日翻工翻成點啊？ 哦，系 啦， 系 啦， 即系嗰个心心咧，嗱，两个心心，大家都觉得唔系几好，但系嗰两个咧，即系话，哎，我晕啊，或者，哎，我呼气啦，即系我唞一啖气啦，唉，咁样咧，咁呢个符号我觉得应该有啊。 其实如果比拼嘅话咧，可能咧，大家可以留意下唔同嗰啲社交平台嗰啲图案咧， 系啊， 都有各取所长噶。譬如我头先望住如果 WeChat 嗰个咧，佢，有一个符号咧系俾人兜巴星咯。佢系兜巴完之后咧，佢有个手掌印咧，印喺嗰个公仔度噶，系啊，即系不过可能呢啲难用啊。譬如你谂下，你用呢、這个即系咪代表话我俾人打咗咧？即系唔系你打人啊嘛，系俾人打啊嘛，所以系有啲难用嘅。同埋咧，如果咁嘅话咧，我觉得仲有个题目都要开嘅。其实有冇一啲 emoji 咧，你 系 谂唔明咧，几时会用嘅咧？ 哦。 所以佢有咯，大把。 其实佢有成几百个俾你拣咧。我有阵时我都望住，我都话哦，其实 用唔晒啊嘛。 几时有人会用嗰个符号咧？即系譬如举例咧，有一个机械人嚟嘅，即系我哋 WhatsApp 里边咧有一个 emoji 系个机械人嚟嘅。 系。 我未谂到咧，喺咩情况之下你要 send 呢一个机械人嘅图案出嚟咧？ 系咪整 robot 嗰啲人咧会动多啲咧？ 整 robot 嗰啲人又唔好关事喎。 我而家研究紧机械人，咁咪揿呢个掣。 系啦，咪系啦，好特好特殊嘅个案咯。 专用嗰啲人就会用上咯。 即系就唔似系我哋 send 呢一个俾你哋。 美人鱼都系咯， 呢个唔系美人鱼，呢个系 阿拉丁 神灯，飞咗个人出嚟。 系 你会喺乜嘢情况底下用呢一个咧？咁样 哦，如果。笑人系咩？ 啲乜嘢咧？ 有求必应咯，我会当咗系。 我唔知啊。 系啊，有求必应先至会咯。 想尽力。 譬如如果咧，我想象到对话，可能咧就系譬如话阿祖咧就话有咩要做噶，跟住可能阿田就话啦，我想你买五盒鸡翼嚟。阿祖话 OK 冇问题。跟住 Kitty 又话咧，我想要四盒汽水，你都冇问题。跟住可能咧，我作为第三个，我望住我就会话，哇阿祖话你真系呢、這个。跟住我就会 send 呢个阿拉丁神灯出嚟咯。 咪 send 呢啲，我会问翻你咩意思。 系啦，冇错。即系我都谂唔到仲有啲咩情况会用呢个咯。譬如咧呢、這个都系噶。 好嗱。 我 send 一只牙出嚟，我 send 一只大牙出嚟。 我整过俾人喎。 几时用啊？ 整牙咯， 又系啲特定场合 咯。 唔系，好搞笑地系，你就咁打嘅时候，你点解会去揾呢个 emoji 而唔系就咁打整牙？其实系咪仲快捷咧？ 譬如咧，你打一个牙字咧， 佢就出咗呢个相， 出咗呢个火，你就顺便揿噶啦嘛。 哦，都有嘅，所以其实都得意噶。究竟你用紧呢啲公仔嘅时候咧，有啲就好特定咯。 呢个特登送俾你哋两位嘅， 系啊，都几好呢个。使唔使话俾我哋听？使唔使讲出嚟？ 我送咗一条香蕉俾你哋两个咯。我祝你哋永远都食蕉食到饱。 我哋送翻个冇眼嘅公仔俾佢咯。 俾个佢啊！而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 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吸收失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 间这刻竟已没唱片好，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 DJing 最后一间唱片铺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12:30之后我哋有猜猜我是谁，今日继续我哋有呢一个职业篇啊，希望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玩下，究竟估唔估到我哋咩职业咧？电话号码系18723881872388。 爱恋快不懂，年年又脱险找到路，祈求就似这唱片铺，一起撑到最。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门坏了熄鬼转了让我修补，如果你来打气有信心撑到老。 Let's go D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今个礼拜咧，忽然之间想起同大家讲最后一刻嘅歌曲，嗱，纯粹咧就系因为呢一首 My Way 嘅作品咧，俾过灵感过我。歌曲嘅第一句 And now the time is near， 咦，听上嚟颇为伤感。不过 My Way 去到尾啊，其实系一首开心嘅歌。美国著名嘅娱乐界大佬 Frank Sinatra， 佢唔单止又唱歌又拍戏，更加咧堪称系美国上一代嘅代表人物。好多老美国咧都视佢为偶像，而佢嘅歌声更加被誉为系美国男性嘅声音代表。由50年代开始 ，Frank Sinatra 就走红，亦都系我哋口中嘅所谓吃得开嘅人士，照顾咗身边好多好多嘅人。不过压力亦都系越嚟越大。60年代尾 ，Frank 觉得佢需要退隐全林，佢亦都将呢个消息咧就系话俾佢嘅好朋友 Paul Anker 知道。嗱，讲翻阿 Paul 啦，由于啊佢系非常之喜欢一首法国嘅老歌，佢仲喺佢经济充裕嘅时候咧，系买断咗呢首歌，灵感一到，佢就将呢一首从来未曾用过嘅作品咧，填写上英文歌词，其中有一句咧，我会哑忍，但系我亦都会闹爆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就系 Frank 嘅口头禅。当首歌去到 Frank Sinatra 嘅手里边咧，佢觉得系一首不可多得嘅退出娱乐生涯嘅作品。一唱冇谂到红遍全世界，由6岁到60都喜欢，仲有系铁汉谢幕嘅最佳心声。呢、这个突然期嚟嘅优势，令到法兰仙纳杜拉咧系取消咗佢呢个退出歌坛嘅念头，更加冇谂到 My Way 变成咗一首励志歌曲。 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I faced it all and I stood tall. 想 fetch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00到凌晨2:00，陈小宝、辛迪任我行。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嗱，单刀直入啦！如果为咗救人类嘅性命，但系要杀晒啲鲨鱼，咁你拣唔拣？ 哦，我见到嗰单新闻啦，有味道杀晒嘅，但系个数目都 好大 啦，真系。 因为而家讲紧咧，嗱，嗰个新冠肺炎咧，大家就好担心啦，不停喺度等紧有疫苗啦。咁结果咧，嗱，有好消息嘅，真系咧有一间药厂咧，佢就话有疫苗咧，嗰个研发咧系进入一个好嘅阶段。咁佢仲话咧，为咗令到疫苗嘅效果提高咧，佢哋决定喺呢个疫苗里边添加一种咧高效嘅医学物质，个名叫做角鲨烯。咁你聽到個名咧，就算你唔識都知啦，有個鯊字。 係，嗰、那個鯊魚係鯊魚個鯊。 鯊魚個鯊係啦，即係山頭角角角，但係鯊魚個鯊，跟住咧火字邊一個希啊嚇。咁佢話啦，呢種物質係咩嚟嘅咧？哦，佢話呢種成分就嚟自鯊魚嘅甘油啊，即係魚肝油裏邊嘅極品啊，鯊魚甘油。 咁咧究竟要点做法咧？佢就话啦，呢啲鲨鱼肝油咧就要有猎鲨啦。咁佢话咧，如果你要猎鲨嘅话咧，要有几多呢啲角鲨烯先够咧？就要有一吨先至够啦。因为如果你要攞十亿剂嘅话咧，就要有一吨嘅角鲨烯。咁一吨嘅角鲨烯即系有几条鲨鱼咧？三千条。最少要鋸三千條，係啦。咁佢話咧，仲要唔止喎，因為呢個係研發啫嘛。佢話咧，呢個淨係 如果要大量去生產嘅，係 啦，佢就 每年每季去殺魚鯊魚。 佢話估計咧，如果淨係俾美國疫苗用嘅話咧，就冇咗二萬一千條鯊魚。如果係要全世界範圍嘅話咧，就可能係要殺二十五萬條鯊魚。 咁而家 講緊係一劑啫。一剂啫，如果你话有啲咩冬瓜豆腐，譬如可能话原来要两剂先稳阵嘅话咧，就要五十万条，可能就会冇咗噶啦。所以而家咧，佢哋嗰啲环保团体咧，佢哋希望咧就系话，喂，你研发嗰一下嘅时候用咗之后，可唔可以有第啲替代品啊？ 系，应该有 的。如果唔系，真系大件事啦，即系。唉，你每中一次疫苗，你就会觉得死啦！我又鋸咗一条海洋生物咧，嗰条数于心何忍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包括一名安老院舍院友。本港寻日新增四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079宗。中聯辦主任骆惠宁话：国家日益强大，令香港免于坠入颜色革命深渊。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结束港独猖狂，盈利由乱转治。他认为必须在香港增强国家意识，要加强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骆惠宁在一个庆中秋及国庆活动致辞的时候说，港人素有爱国爱港传统，但多年来亦都有一些人极力淡化香港社会的国家意识，甚至企图通过歪曲良制来对抗一国，逢中必反，道行逆施，说明增强国家意识是十分重大紧迫的问题。骆惠宁强调，要清楚认识坚守一国底线，才有两制空间。不守一国之本就冇两制之利。佢话解除黑暴揽炒嘅捆绑，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市民嘅个人利益先至可以得到更好嘅维护。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喺一项国庆活动致辞话：家国情怀系中华民族嘅优良传统，从小就学习有国就有家，国家同家庭、社会同个人关系系密不可分。每个国民都应该以自己国家嘅长久发展为荣，以维护国家安全为责。林郑月娥指出，香港同埋祖国一脉相连，回归之后成功落实一国两制，又话香港去年经历修例风波同暴力事件，对经济同埋社会发展有一定嘅打击，但系中央嘅支持同埋协助下，香港正系逐步重回正轨。当中最关键嘅系人大常委会为香港制定港区国安法，并喺香港实施，保障香港绝大多数奉公守法市民嘅安全。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举行首场电视辩论，由民主党的拜登挑战现任总统共和党的特朗普，双方在辩论中针锋相对。在讨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和医保问题上，拜登批评特朗普是骗子和小丑，特朗普多次打断拜登的发言，拜登就叫特朗普收口。特朗普批评拜登在过去几十年一事无成，完全不聪明。特朗普被主持问到税务问题，他说缴交了几百万美元的税款，之前做商人的时候因为折旧等的问题，因此不用缴交。他又批评民主党在疫情问题上只是顾暂停经济，令到民众受苦。拜登反指特朗普轻视疫情。

八十几啦， 八十 几啊！你精拎过， 港台我听咗几廿年啦。 系啊，你精拎过我哋唔够瞓嗰阵时，真系好醒喎、 啊。几廿年啊，冯展平、冯伟棠嗰阵时听到家下啦。 哇，犀利犀利！ 我哋阿冯棠啊，台长都已经退埋休咯。 系、啊， 我日夜开着个收音机陪我噶。 多谢你啊，多谢你听我哋节目啊。咁你想咧同黄耀？ 好开心啊，又知时间，又知性。 是啊是啊，咁你想听黄耀祖嘅题目啊，田桂花田嘅题目，定系曾志豪嘅题目啊？ 我听桂花田啊，唔该。 好， 好啊，嗱呢个职业咧就真系咧几廿年前都已经有噶啦，到到今天嘅， 婆婆都笑你啊，咁明显嘅讲得咁样， 系啦，咁咧有啲人咧会接触到佢嘅，有啲就冇嘅，咁啊，但系咧，点咧？你做咩望住咧？ 冇，一定估到啦！你咁样讲， 系啦，咁咧，唔系真系嘅，比较主动嘅，即系要接触嗰时咧，嗰、那个人系要主动接触嘅。咁啊，但系咧呢、這个职业咧真系有几廿年噶啦， 几廿年、 几十年噶啦，真系。咁有啲人咧学。 系啦，啱嘅，你唔识啊，啱，佢未俾 tips 你啊，佢未开始俾 tips 你啊，你放心啦，你继续啦。 啊，呢、這、一个工种咧系啊，唔同性质嘅都有，系有各有喜好嘅。啊， 咩意思啊？ 呢、這个工作啊，呢、這个工作， 呢个工作同声音有冇关系噶？ 呢个工作同声音好有关系嘅。 好，你婆 你估到啊？我估唔到啊！我估唔到啊！ 同声音有关系， 系啊， 好大，好阔大噶。 系啊，我撑你今次我都估唔到，我哋要佢俾多啲 tips 啫。 婆婆啊，你头先就已经讲咗话啊。我好耐噶咯，支持咗啲咩好耐啊？即系嗰啲咁样嘅啦。 好耐咪打桩起楼嗰度好耐啫。 系啊， 唔系嗱，有一啲嘢打桩起楼咧就你日日都会接触到嘅。 好嘈 咯，我哋讲你话都好嘈噶， 有啲 嘈 噶，有啲嗱有啲就好静态嘅， 系 咪？ 系 啦， 咁样 系啦，有啲好嘈嘅，又有啲咧 呢个工种咧，佢哋主要咧同佢哋嘅声音好有关 系 嘅。你婆婆呢、這个咧系一个大嘅 tips 嚟嘅。 系啊， 系啦。 即系我唔明白、啊，真系 唔明白，唔紧要，我哋再俾多啲 tips 你。 啊、 有啲咧就会同歌曲有关 系， 有啲同新闻有关系，有啲咧就系会同跑马有关 系，同娱乐嘅嘢有关 系。 哦，唔系你听乜嘢噶？头先你话 哇，真系好大，我好 唔系，你话你听咗乜嘢？听咗几十年啦、啊。 咪听粤曲啊，听嗰啲人咧， 你 喺 边度听噶？系啦系啦，你喺边度听？你喺边度听啊？你喺边度听啊？ 咪香港台咯， 系啦，我哋就系嗰啲咩嚟噶？ 嗰个职业， 呢、這个职业系咩嚟噶？我哋喺香港电台， 你哋 DJ 咯， 系啦。其实你婆婆一早知啊，同我哋又踩两个花园圈先。 系啦，你咪 DJ 啦， 你咪 DJ 啦， 系 啦， 系啦，攞出个题目咪 DJ 啦， 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多谢你， 你都系啊，最紧要啊，健健康康啊吓， 好啦， 多 谢 你 婆 婆， 拜拜，拜拜， 好精灵嚟 嘅，系啊， 我想话前辈咪前辈咯，佢几可，你就听到听众好直接话。咁大路嘅，我未估到喎，系啦，好阔下喎，系啦，我怀疑佢系望住你张相话好阔啦咁样。 系啊，你咪听我 DJ 廿年咯，你咪 DJ 系啦。 下个听众 系啦， 一百七十三万八，你系边个？ 系咪阿钱生啊？ 喂 ，hello，hello 你好，钱先生 ，hello 你好啊，你想拣黄耀祖定拣曾志豪啊？ 边个简单啲啊？ 边个简单啲啊？ 佢哋唔知，我哋大家都唔知大家出咩题目。 系我先啦，我先啦，好，曾志豪嗰个先啦，得唔得？ 啊，冇所谓。 好啦，冇所谓。咁咧呢一个工种咧，佢系会点都会问你问题嘅，因为如果你帮衬佢咧，佢唔问你问题咧，你心里边就会觉得哦，你好似偷懒，你咁都唔问我问题嘅咁样。但系你又会觉得咧，佢问呢个问题咧系属于废话嚟嘅，因为咧佢系基本个个都会问一次嘅，而你亦都会咧好 hea 咁答佢。有啊，或者冇啊。咁但系如果咧你认真啲咧，你又会好仔细话俾佢听，呢度啦，或者嗰度啦咁样。咁佢系点都会问，你亦都会答佢咁样嘅。 系咪两个字啊？ 嗯，系咪两个字？唔系。 系咪喺街度见到？ 唔系， 喺一间 你系要入去铺头度帮衬嘅，你入去铺头度帮衬嘅。仲要咁样啦。如果我再俾啲 tips 咧，就系、是、佢问完你一次之后咧，你答咗佢啦。佢如果系一个专业嘅咧，佢就会再问你，咁而家咧 而家仲有冇啊？ 哦，三个字嘅。 系啦，而家仲有冇啊？咁咧，你通常你就会，你都唔好意思嘅啦，你就会话啊，冇啦，冇啦，冇啦咁样嘅，系啦，嗰个对答就大概系咁样嘅。嗱，总之你帮衬得佢咧，佢系一定要问你呢个问题，冇一个唔问嘅，冇一个唔问嘅。 我未谂到喎。 系啊，阿子已估到啦。 我都捞紧喎，真 系。你都捞紧，你都捞紧， 即系个脑袋捞紧。 啱啱谂个字都谂唔到啊！ 哎、好啦，我俾个 tips 你啦。如果咧你帮衬佢嘅时候咧，佢会喺为你服务之前咧，佢一定会讲两个字嘅，就喂瞓低啊，系啦，佢会叫你瞓低啊。 嗯。 跟住就开始问你问题啦，佢一定会问你呢条问题嘅。 系啊， 系啦，我演绎埋前面俾你听，先生啊，你得得得得得得， 系啦， 然后你就会答佢有啊，或者冇啊，有啊，咁边度啊？哦呢度咯，先生，咁而家你仲有冇咩啊？哦冇啦冇啦冇啦， 系咪从业员啊？ 系从业员咩？从业员啊？ 咩嘅行业嘅从业员咧？ 系啦 系啦， 铺头嗰啲。 铺头嘅咩从业员咧？ 边一方面咧？ 同身体系咪有关系噶？ 一定有。 同你嘅 医护啊？ 唔系， 谂歪咗喎。 冇错，佢攞只手嚟为你咧 服 务嘅， 系啦。 佢一定会问你嘅， 有阵时就服务你全身，有阵时就系某一啲嘅地方。 但佢呢个主要就服务你上半身嘅啫。 O K， 系啦， 咁一定会 上半身。 系啦， 当你啊，除非你佢用开一个服务冇呢样服务啦。 除非佢好少嘅，你入得去嘅话，传统 服 务 嚟嘅。 哇， 系 或者 而家谂个 老币七，我 谂。系啊，呢个都老币七啊，呢个都。 你 都中意，我都好爽噶，我觉得。 你呢个服务你多数有用过嘅。 啊、好啦，我俾个 tips 你，讲埋嗰个字出嚟啦。 哎呀，冇啦。 唔系佢可能都估唔到噶、 哦， 我净 系 讲嗰个字啫。佢嗰个问题问你恨唔恨？ 系啦系啦， 恨 唔恨啊？ 嗱，你冇乱谂嘢啊！我估到你啊！你冇将你琴日去开嗰间铺头讲出嚟，我帮唔到你噶。 系啊， 你俾你老婆听到啫吓。 或者会问啱唔啱嘅都会。 咁亦都会问你严唔严 嘅。 系啦，嗱，佢又会 水温啱唔啱？ 佢又会问 你 痕唔痕啦。如果你话唔痕咧，佢又会问你 热唔热啊？ 咁会唔会太热啊？啲水 系 啦，你又 护理啊？ 唔系护理， 护理 上半身嘅服务，你上半身嘅 系啦， 系明白。 系好啦，我全句讲埋啦，因为我估你都估唔到。 系啊， 佢会同你讲，先生，你个头痕唔痕啊？ 系啦，咁佢系咩职业啊？ 嗱，系咪咧？我都话你都估唔到， 系你。 你个头痕唔痕喎？ 系 啦， 嗰个方向啦， 理发师 唔系佢， 你先唔会问你个头痕唔痕嘅。如果你话你头哥好痕，我有头虱啦，咁佢好惊嘅，会唔会？ 我哋叫嗰啲叫咩啊？ 叫咩啊？ 系啦，嗱，除咗喺发型屋里面，除咗有理发师之外，仲有啲咩嘅职业嘅朋友啊？ 不如你讲呢个动作系咩？你瞓低，佢就开啲水嚟啡你个头，又攞啲泡接落个头度， 仲 问你 痕 唔 痕？ 嗰个啱啱按到个字。 哦，好啦， 我谂俾边个就按唔到个字出嚟。 系啊， 好唔紧要， 你 每一晚每一日冲凉嘅时候，你会由头洗到落尾嘅，咁系要咩动作嚟噶嗰个？ 冲凉啊！ 咁你会仲啊？除咗你身体要冲凉，你个头仲…… 哎，我俾三个答案你拣啦，为咗争取时间。好啊，佢系 A 降头师傅 ，B 斩头师傅 ，C 洗头师傅。 C 系啊，你估啱咗啦，就系洗头师傅啊！恭喜你啊！ 但最紧要笑得开心，最前生笑 得 几开心啊！ 真系， 我前生话。讲到嘴唇边都讲唔到， 系、 就是、 啊，就 系、 是、洗头师傅啦， 啱唔到个字出嚟， 系冇错啊，喂，咁你嗱攞完礼物之后，喳喳淋自己开水洗洗个头先啦，恭喜你啊，真系， 今日咧，我哋所有咧即系答啱问题啊，打通电话嘅朋友咧，我哋都会有个纪念品送翻俾你嘅， 不过会稍后时间先会打电话俾你， 有同事联络翻你噶， 好，我哋再争取时间听埋呢个先，Hello， 你是谁？ 系咪 Mandy 啊？ 系 ，Hello Mandy 你好， 好 到阿祖嘅，系啦，到阿祖嘅问题啦吓，嗱呢一个嘅工种咧，以前咧就真系主要喺室内入边度做嘅啫，呢几年咧就多咗室外都会做嘅，佢系会令到你要俾钱佢，但系佢会令你辛苦嘅，而佢又会令到你又嗌啦，又叫啦，最后咧会令到你散晒嘅， 按摩， 唔系按摩。 散神。 嗱我特得我就覺得會容易似按摩，所以我就話以前咧，因為按摩都係應該係室內噶嘛。而家呢一個工種咧，室外都有嘅， 室外都有， 室外都有嘅， 係 啊，相對地比較少，真係貼錢買難受嘅。你要俾錢佢，令到你辛苦，令到你又嗌又叫。之后就啊散晒啦咁样， 散晒，但又唔系按摩啊， 唔系按摩， 你要俾钱佢嘅， 你要俾钱佢嘅， 佢贴钱买难受嘅， 系啦系啦 ，S M 咩工作嚟嘅 ？S M S 系嘛？系 啦 ，Mandy 你可以问问题嘅， 系谢谢啦，我唔知点问， 几多个字啊？ 四个字， 四个字，哦。 我咩啫你？ 第二个字系个身字嚟嘅， 系 系啊，我都话啦， 同身体有关嘅， 系啊。譬如咧，如果我讲一个 artist 咧，有成日帮衬呢啲人嘅话咧，嗰、那个代表人物就会系譬如张继聪啦。 你会谂起郭富城啦， 郭富城啦。 诶、欸，健身嘅咩啊？ 健身教 练，冇错啦。其实真系贴钱买难受噶嘛，嗱、okay ，你俾钱去要你辛苦嘅，你真系做运动嗰阵时会啊啊嗌噶嘛，而最后嗌完之后啊散晒啦咁样啊。 Yeah, 恭喜 Mandy， 恭喜 Mandy。好啦，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稍后再听你电话。 受不起惊喜，舍不得放弃这五官，经魔鬼双手摆布过，也要一起献早与你，日后混合埋墓碑，偏偏肯跟你继续共存，阅读无的空气，你。你像背影，经不起汹涌那一刻扫起，越要好，越像被捏成尼古丁。越戒越爱，越爱越戒，仿佛终身讨债。怀疑我的装只信抱头坏，不免病态。越怕。越想越坏，辛苦得很痛快，被诱惑也再挨，是否错爱到自人变态？初多讨厌尼古丁，越戒越爱，越爱越戒，仿佛终身倒债。怀疑我的装只送抱头坏，不免病态。越怕越爱，越想越坏，辛苦得很痛快，你有。再爱，是否错爱到自人变态？试着原谅同情自己受苦的心态，你施舍的爱我又为何放大？越戒越爱，越爱越戒，仿佛终生讨债，无论你都乌烟瘴气难挨，眉目是金色无涯。 Jenny 美男子与香烟啊，稍后继续接听你的电话，1872388又猜猜我是谁。 你诱惑也肯再挨，或许你美在坏，越戒越爱。 佢嘅创作力量同幻想系咪可以吓你一跳呢？除了见识到他的 EDM 创作之外， Terence 还示范了幻想的世界究竟可以有几天马行空得来，有几奇形怪状，还邀请乐迷进入他这个空间。 假设根本搞不清，就别要再求神确认。 作曲林家谦，填词 Oscar， 编曲有 Vigilant Nation 林家谦，跟制作石汉林家谦。今个星期上档第四个礼拜，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林家谦《特伦斯梦游仙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争取时间听埋最尾嘅听众朋友啦，你系边位？猜猜我是谁？ 阿 May 你好， 阿 May 你好，好啦，你想拣边位朋友啊？桂花蝶王，好阿祖， 你拣我好嗱，呢、這个工种咧，呢、這个系送大礼嘅，一啲都唔难嘅，我觉得好多小朋友嘅时候咧，系会想做呢个工作嘅， 系系系， 你平时咧真系只见其声，不见其人嘅， 哦， 呢、這个工种咧，佢哋都好多变化噶， 好多变化嘅， 只见其声，不见其人， 莫非系头先讲嘅 DJ？ 又唔系、 哦， 系啦、哦，但小朋友咧，可能就会特别喜欢佢哋嘅。 哦，因为小朋友会想做咩，定系想 会想做呢个， 定系想学佢咁样， 亦都想模仿佢，亦都会特别留意佢哋嘅作品。啱、哦， 三 个 字 嘅， 系啦， 三个字啊， 系啦，特别佢一睇完啲卡通片之后，佢就会。我觉得吓，佢就算唔系即系好想做呢个职业咧，佢都好想知道边个嚟嘅咧咁样。 系啦，但系真系好少机会会见到佢哋个真实面貌系点噶。 但系都系听到个声嘅， 系 啦， 系啦，同把声有关嘅咧。 系啊， 声系啊， 就系个小朋友睇完个卡通之后咧，可能会见到哇，大雄咁样讲嘢嘅。 啊，配音员。 啱啦，恭喜晒阿 May， 呢个就系配音员，我哋净系听到系把声，好少见佢个人。同埋有阵时咧，一个配音员咧，佢哋好多变化噶嘛，佢会做好多唔同角色噶嘛，系咪？ 有阵时同一个卡通咧，男女都系佢做噶。 系啊系啊 系啊，多谢你吓 ，thank you 阿 May， 好，跟住有阿 Ben，hello 阿 Ben 你好。 阿女生先， 女 生， 女生先 ，hello 女生你好 ，OK 女生， 系系得得。 是 你 啦， 你好， 你想拣桂花田定系曾志豪啊？ 曾志豪啊。 OK， 好，嗱呢个职业咧就咁样嘅，佢咧都几悠闲噶，因为咧有某一啲季节咧，可能佢就唔使开工噶啦，有某啲季节佢唔使开工噶啦，夏天咧佢又最忙碌嘅，夏天佢最忙碌嘅，咁啊，但系你话佢悠闲咧，又一啲都唔悠闲，因为点解咧？有啲咩喐？哇，真系人命关天嘅， 好紧要， 好紧要嘅。咁啊，佢平时最大嘅特征系咩呢？如果你讲笑咁讲，及嘢，及嘢就系佢平时工作嘅最主要嘅表现嚟噶啦。 三个字 系啦，但佢唔及嘢咧，就等于冇做嘢噶啦，一定要及嘢嘅。 救生员， 好叻啊！ 系啊，嗱，譬如冬天咧，相对嗰个泳滩就冇人去啦，咁佢相对就会清闲啲。夏天系最忙碌嘅，咁佢及嘢就系周围要观察有冇泳客，可能有意外啊嘛。 你又讲啦，佢周围观察。 你有冇及嘢？ 我有， 系啊， 我每次都 救生员，佢同啲仔去游水嗰阵时， 一定有。 系啊，我有，我有，你都有，系啦，你急我都急。好啦，喂，多谢你支持我哋吓。 Thank you， 多谢晒，拜拜。 Thank you， 拜拜。 佢好想同你讲嘢话，女生。 系啊。 好真啲。 系啦，好，我哋最尾呢位听众啦，阿 Ben 哥 ，Hello 你好， 你好 ，Hello 你好 Ben 你好啊， 系啊， 你 冇得拣啦， 得翻我就系啊，系啦，呢个职业系两个字嘅，咁啊，但系咧讲紧咧，嗱，好似阿豪仔话斋咧，佢咧喺夏天嘅时候咧，可能比较忙碌嘅又系，咁啊，冬天嘅时候咧，可能就比较他条啲嘅，咁啊，但系咧呢个工种咧系我哋每一个人啊都需要呢一个工种嘅人去帮我哋嘅。咁如果冇咗佢哋，我哋都唔知点算啊！咁样系啦， 夏天忙啲， 忙好多嘅，系啦， 人人都需要 佢嘅，系啦，但系又未必人人会去做呢个工作噶， 系啊， 但系人人都好需要佢，冇咗佢真系唔掂当，我讲全世界都系啊， 全世界。 Yes. 人人善有善报，事事做到最好。 我都要谂下，系啊，俾佢 两个字， 两个字。 系啦，咁咧，诶，佢个工作比较艰辛嘅都系啦， 艰辛。 诶，冇得诶，有嗯，大部分咧，住90%都系室外工作嘅， 农夫耕田嗰啲啊。 好叻啊 ，Ben， 你真系 农夫啊， 哦，好叻啊你。 你同我溝通得好好 喎，係我同阿祖都未 去到， 未 get 到啊，係。 其實我唔知原來農夫係夏天忙啲， 因為收成啊嘛，係咪啊？係啊，冬天嘅時候咧，啲天氣比較凍咧，就可能即係唔係他條啲嘅，就唔係唔種，不過你話他條都他條啲啦。 咦啊 ，Ben 你都好熟呢啲務農嘅嘢喎。 啊係，都平時有睇下報紙咁樣啦。 好多謝你而家話我同豪仔冇睇報紙 啦，唔係我冇睇務農嗰部分咯。喂，多謝你，多謝你，睇你。 OK， 好，拜拜。 农夫真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噶嘛， 入入而息添啊， 日入而息添啊。我哋有冇啲后备问题啊？ 我冇啊， 想互相挑战啊？ 系啊， 你想讲啊？ 有啊， 你讲。 有啲咧，嗰个职业咧就系要等人哋咧拍手掌俾佢嘅，但系啲人通常咧就会嘘佢嘅，嘘佢哋都要继续做落去嘅。 求证， 就系豪仔唱歌啦。 呢个系一个职业嚟嘅咩？ 系啊！ 如果你呢个职业嘅话，你人生好暗淡啊！ 我 想行行出状元啊嘛！ 我都明点解要喺临尾时间要咁样糟蹋 自己啊？ 系啦，好啦，咁啊，注意天气啦，听日再见， 拜拜， 中秋快乐吓！